俄罗斯进一步实施价值超过110亿欧元的出口禁令，防止俄罗斯获得关键技术和工业产品。声明又说，伊朗革命卫队一直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因此欧盟将7个伊朗实体添加到制裁清单中，是欧盟第一次将第三国实体添加到制裁俄罗斯的清单中。新的提案仍然需要得到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够生效。冯德莱恩呼吁成员国迅速通过新的制裁措施，从而与7国集团合作，在今个月24日乌克兰危机升级1周年之前实施第10轮对俄制裁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和干燥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预测天气干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天气相当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温度是15度，相对湿度64%。跟住是华南可热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鄰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初時8級，海有大浪。初時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海有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7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5級，汕头吹东风2級，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級，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級，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級，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128点，升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47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18，瑞士法郎0.924，加元1.34，人民币6.855，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6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72美元，卖出1836.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2蚊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嘅地方，拣搭短途车，唔搭长途车。攻略二：搭嘅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嘅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喺边度落车，等佢校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早晨，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已经嚟到咧，就系6:09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2月16日嚟嘅，咁啊正月26日，咁希望大家喺今日星期四嘅早上啊，继续咧就系做好自己嘅本分啦，每一样嘢咧尽全力去做咧，今日一定咧系可以揾到一个咧属于你自己美满嘅答案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气温啊15度。相对湿度63%嘅早上，继续咧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时间。咁啊，白月豪小白都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工作啊！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话要好努力咁样去到做好自己嘅事情啦。有冇谂过人嘅情感又系点样呢？有阵时爱同埋恨，你又应该点样去到好好地对决呢？如果自己喺自己人生入面永远都好似毫无感情嘅话，你就喺工作上面揾唔到热情，亦都不能够喺日常嘅生活入面揾得到爱。如果冇爱嘅话咧，咁你嘅生命就好容易会枯干，揾唔到生命嘅目标，咁亦都好难振翅高飞。所以我哋一定要确立自己嘅目标，明白自己嘅方向，认清自己嘅梦想，咁你嘅人生咧就可以做得更加好噶啦。 走，映在火光。 早晨嘅时候揾嚟呢首音乐作品，嚟自 Super Moments 嘅飞啊。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啊，同大家一齐揭揭报纸，睇下有啲咩睇。啊，而家天气咧都叫做清凉，15度嘅气温。咁啊，不过咧都见到有报道就话到咯。嗱，如果嚟紧啊喺今年嘅夏天酷热天气底下户外工作嘅话咧，都好关心咧就一班啊叫做中暑高风险界别嘅人士噶。咁所以咧，咁啊，佢哋亦都有一个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风险评估，咁啊有一个指引嘅，咁啊加入咗咧就系天文台一个叫做香港暑热指数，咁希望雇主同埋雇员咧就按照住呢一个嘅指引去到制定一啲防暑嘅措施。好啦，新指引咧就会增加喺高暑热指数底下安排工作同埋休息时间嘅建议嘅，咁可以咧就等啲雇主啦，同啲雇员咧就一齐去到睇一睇啦。咁当香港暑热指数达到30或者以上，咁雇主咧就需要合理地咁切实可行嘅范围之内，咁因应雇员嘅工作嘅劳动量，咁每一个钟头咧都要安排休息时间嘅，咁避免员工因为咧喺呢啲咁炎热嘅工作环境同埋体力劳动，令到咧就体温过高上升，咁增加咗咧就系中暑嘅风险噶。啲指引咧就好需要嘅，因为喺炎热嘅天气底下工作咧，其实辛苦嘅。你冇理由去到炎热嘅天气嘅时候，先至又去到话喂，要谂办法啦。咁啊，未雨绸缪系好事嚟噶。咁佢哋有啲级别嘅，例如休息咧，咁啊，即系代表要放松地可以俾佢坐低啊。有啲又譬如雇主要留意嗰啲轻劳动，减轻个轻啊，轻劳动。有啲叫中等劳动、重劳动同埋极重劳动。咁啊，当中譬如极重劳动咧，就包括一啲譬如系扎铁工人啊、接受体能训练嘅雇员等等。如果你话重劳动咧，就包括嘅行业啊，譬如搬运工人啦、钉板工人啦、混凝土啦、灌浆等等。只系中等劳动咧，就比较上多啦，啊，户外清洁工啦、啊、园艺工人啊、回收业嘅工人啊，甚至乎咧就喺货柜码头以及咧就停机坪工作嘅从业员啦、邮政同埋速递人员、机电工程人员啦。运输业送货人员，就仲有一啲譬如系喷洒、除害剂同埋咧就消毒剂嘅工人啊、厨师等等，都系中等劳动噶。至于你话轻劳动咧，就系保安员啦，同埋物业管理等等。咁佢哋个细节咧都开始见到一啲图表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各位雇主嘅话咧，都可以打开呢啲嘅文件嗰度咧就睇睇啊。咁迟啲相信你都会有更加多嘅资料可以俾大家就参考一下。其实文件亦都提到啊，天文台会喺今年一个叫做我的天文台嘅手机应用程式啦，咁增加提示显示噶。咁当经试拍嘅香港暑热指数，咁喺一日当中首次达到30嘅话咧，咁呢个程序就会推送一啲提示嘅信息。咁当局认为咧，上述嘅安排，咁可以帮助到雇主同埋负责人得知到经试拍嘅香港暑热指数已经达到高水平啦，咁就实施翻一啲嘅措施嘅，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到时咁香港天气炎热嘅时间可以留意翻多啲呢一类型嘅资讯，千祈唔好热亲啊！你宝贵嘅重要公司嘅资产就系你嘅员工啊！ 我双手猛摇，想找紧却空虚。梦中的声音诉说世间脱序，而原来沉睡可更累，而从来是什么作祟？撕开的涌浪太多，都换了身份， 偷偷喘息那瞬间，发觉太孤单。 当色彩混沌的空气，无人能找避，盖过天地。尽管自首，可否遁走？迷途之后，能如何依旧？ Color 一首嘅作品《The Bright Side》，时间嚟到早上6:23啦。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今日想同各位听众咧睇睇一个嘅字，呢一个嘅汉字就系一个劣字，卑劣嘅劣字。劣，大家都会知道点解啦。差人一等，亦都系因为比别人少咗出力，咁所以咧就系一个少啊，一个少，再加一个力字，少咗出力咧就卑劣啦。人生上面嘅优劣，其实好多时并唔系喺个天嗰度决定，而喺后天呢度形成噶。所以呢一个嘅汉字劣字嘅构造咧，相当之有意思。乜嘢系劣呢？劣可能真系好似呢个文字所形容嘅一样。比别人少出咗力量。当你比别人差，唔系本质就差，生来就差，而系后天你嘅懒惰、你嘅怠慢、你嘅高傲，唔肯比别人付出更加多努力而形成咗呢一个嘅结果。所以话咧，上天其实系好公平嘅。当你愿意付出呢个努力，决定你嘅人生嘅优劣，其实。都是在于你自己的一举一动去到决定的。今

联系你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 Louis 黄丹妮。我以前细个咧都会成日听电台啦，咁又会夜晚系瞓喺个枕头上面咧就可以听到好多唔同嘅 DJ 去分享，又或者听到听众嘅分享咧，咁就会听住入睡啦。今年咧又系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咁就喺度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在月黑风高杀人夜，剑客为民除害，不用用剑的。哎，导演，剑客不用剑用什么啊？这么繁薄，我不识演的噃。 喂，我怎知道啊？剧本这样写我都不识的。 想知道武侠小说大侠为什么一定要用剑，就要听住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的《闲话武林》啦，导演。 喂，咁麻烦噶，夏姨，帮我找个不使用剑的临时演员嚟。 哎，老细啊，2月23号咧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啦，仲未登记之后就用唔到噶啦。除咗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噶。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嘅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噶啦。 收到，我会去登记噶啦。 2月23号，咪仲有8日，你仲唔快啲去？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噶。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6:38啊，咁啊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嘅，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呢，就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㗎。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面呢有白拳浩小白喺度，电话打俾我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人生嘅嘢呢啊，喺我哋今朝有少少经历，就係以前有嘅唔代表你将来都会继续有，所以我们应该不断去改变才可以迎合到我们的生活。是 的，对于你说这句说话呢，即如果摆在一个人生路上啊，即是固然之真的适合不过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没有，不是你以前有不等于现在有。 是啊， 所以要珍惜咯。 你怎么想到以前有现在没有，是不 是？当你要珍惜，即是以前有你现在没有。那为什么现在你觉得沮丧呢？因为你以前不珍惜。 是啦， 冇咗嘛，呢个摆人生路上啦，咁你即系要更加要提醒大家要珍惜而家拥有嘅嘢啦，将来唔一定会有啊。 系啊， 咁但如果摆喺科技上，你点样解释呢？ 以前有， 以前有喎、科技、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呢个科技已经进步咗，例如 进步咗， 以前我有 Walkman， 而家咧。我有电话乜都听晒啦，仲使攞 Walkman 同 CD 机咩、即係佢以前嘅叫咩 ?Discman。Discman 唔使啦。咁呢个咪就係以前有，而家冇，但係我又好接受喎、 但係佢里边嗰个元素就係音乐嘛。 係啊。 即係你以前用呢啲音乐 就擺喺個 Walkman 裏邊，咁啊，咁你擁有都係擁有個音樂嘅。就算個 Walkman 冇咗，你轉出第二啲嘅載體，譬如你擺咗互聯網，咁個音樂都應該存在噶嘛，個靈魂嚟噶嘛。咁你又點樣解釋而家連個靈魂都冇咗咧？ 嗯，因為唔珍惜咯，太求其咯，係 真係真係解釋唔到啊！即係可能係正話你今朝講個劣字啊嘛。 係啊，咦係喎，啊你知道？ 係啊，我日日都有聽嘅。 哎呀，我都係啊，我都係日日都有聽神光嘅， 每日一格咁樣個劣字啊嘛，即係咩出少咗力啊？ 係啊。 即是可能是有人出少了力，不整翻低啲嘢。 好多人出少了力喎，发觉。 是啊，就所以摆科技上呢，我哋想搵翻啲嘢出嚟，是以前搵过有㗎喎、哦。但係而家搵唔到啦。 喔、哦。 嗱，不过就係讲我哋身边， 嗯。 讲到全个世界，甚至乎呢个宇宙都系㗎、嗯。譬如太空科技，即係50年前我哋有一个力量可以上月球探索宇宙。 是。 咁但係50年之后我哋连互联网有咁盛行，即系地球嘅科技发展得咁神速， 嗯， 但系我哋而家系翻唔到上月球噶、哦， 系咯，可 啊，你又真系解释唔到喎，以前去到，而家去唔到，你点样解释咧？ 几十年之后都仲系围绕住个大气层飘下飘下，嗬， 系啦，咁啊点样解释咧？点解以前又可以上到去？咁 A 就系经常讲啦，以前讲大话，根本冇去过， 嗯， 咁可能系为咗一啲唔知咩嘅原因。作一个故事呃晒全人类。B, 去过唔、 嗯、 敢再去。 哎哟。 咁呢两个啊咁仲有个 C 嘅 ,C 就係去过已经冇钱再去。 哦、 因为之前洗晒。 咁呢个原因都系喎、 啊。 即係好似 B 咁样啦去过唔、敢再去。好似我咁呢我就以前呢都有玩过、水嗰啲嘅即係好老细个嘅时候。就是因为有玩过同成班朋友喺个游艇嗰度好开心跳落去同屋企人去咁样。咁就係因为呢试过驚哎呀跌咗落个水入面好黑啊好冻啊搞到我而家呢淨係玩山唔玩水。呢个就係驚然之后你唔敢再去。 係呀咁你驚㗎嘛。咁、 啊、 你上去太空驚咩你怕黑唔通。咁、啊、太空本身黑㗎嘛。是但是驚什麼如果你是真的驚的就是驚什麼這個就是這麼多年來大家考究的東西、你說如果喂50年前、當是一個、方言、啊、真的原來沒有去過的 50 年即是大家例示說句在當時的人大部分都已經去了第二個世界了、那現在是不是應該公開那個真實的原因給大家聽呢因为你都有50年解密的嘛、即是那些机密、机密 file、 有限期的嘛 有限期的嘛好啦咁如果你话是上过去驚的咁你都要话俾大家听因为而家又有人去緊的嘛是不是咁你都要话俾大家听其他人上去的朋友听上面有嘢啊你小心啲啊好驚㗎。咁你都要话俾大家听㗎嘛。嗱你又唔讲喎咁样。咁大家就会喺度猜测。 你中个伏你都讲声啊。 係啊。咁所以一定要知道究竟发生咩事㗎嘛。就算你自己係讲大话衰咗你话俾大家听喂我当年真係唔啱囉。 係啊 ,sorry, 如果真係有嘢喺上边嘅就话俾大家听唔啱囉。如果或者有嘢要小心囉。又或者如果真係好似余传文当年讲话喂因为用晒啲钱用咗几代人嘅钱咁、你就话俾大家听大家勤力啲囉。即係你都要出声㗎嘛唔出声就唔得囉。 係啊最衰呀唔沟通呀。 是 啊所以我哋積極尋求溝通嘛连外星人我哋都想溝通。咁点解呢啲咁嘅事唔可以同返人类自己讲呢 係啦咁应该呢个例子上面话俾你知开明大家多溝通咁就好啦。 係啦、 好我哋返嚟又多啲溝通先。 溝通一下。 好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This girl trying to get me in her bed. Now we heading at my place. She wanted something more to drink, but all I got is potent shakers. Girl, I never smoke or drink. We went into my room.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I'm feeling kind of strange. Why am I thinking of you? 从前情人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算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最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年华。I'm still thinking of you. 从前情人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算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最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 早上的时间来到6:47，外面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4%。 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部分时间是多云，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的气温大会去到大概20度左右。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怕冬的，都可以准备定一些披肩啊，薄薄地的外套都可以的了。早上的时间有阿海跟我们讲一下，你有什么 fashion 上面的要注意，大家一起听一下他有什么讲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早咧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达人阿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早晨小霸，早晨晨光嘅听众。 嚟到十二生肖嘅尾声啦，咁我哋数下数下都仲有两个生肖咧就仲未涉猎到，咁啊今日咧要叫佢哋出俏埋啦。 系啦，就系狗狗、 狗狗同埋呢个猪猪。 系啦，诶，唔知点解呢啲生肖咧可以叠字嗌系得意啲嘅，系咪啊？有啲未必得噶，譬如 龙 牛都得， 嗌牛牛， 鼠鼠唔得咯， 鼠鼠， 你咪无端端嗌鼠鼠咁样噶嘛？龙龙， 龙龙，龙龙唔得，龙马马又唔得，羊羊牵强。 马马嚟讲，马马都牵强啲。 马马， 虎虎虎虎， 虎虎唔得，虎虎， 虎虎又唔系好得，因为你又以为你唔知讲嗰啲乜。 蛇蛇又。 蛇蛇， 阿蛇就有， 系啦系啦，阿蛇又有啦，而家咁蛇蛇就真系怪，真系唔系龙龙咁已经搞唔掂啦，系咪啊？鸡鸡都得，因为我识个朋友真系叫鸡鸡。 哦，系啊，哦咁啊，咁得啦，咁得啦，咁得啦， 系啊系啊，得啊。咁系狗狗猪猪系得嘅， 狗狗同猪猪肯定得。 马骝咪唔得咯，你唔会叫猴猴噶嘛？ 猴猴或者。啊马骝，马骝，咦你系叫马骝，有啲人叫马骝噶，讲翻。 啊马骝，马骝就得意咗，马骝就唔知边度乡下嘅，我觉得就唔关得意咗，我觉得系乡下事，嗰啲乡音咯。 马骝同马骝，系啊都得意啊。 马骝系啦，马骝仔咁咪得意咗咯。 马骝仔，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就讲呢个狗狗同猪猪。 狗狗系啊，狗狗啊，喂狗狗摆喺三度咧系。得嘅，但系咧，好多時我哋會將咧，譬如啲動物嗰啲 printing 咧，我哋會將狗狗同貓貓去做比較嘅。咁以我做時裝少少嘅經驗咧，其實咧貓貓咧嘅程度咧係受歡迎過狗狗嘅。如果你要將佢印落件衫度， 呢個我承認嘅。就算我自己係養狗都好啦，我都會覺得好多時啲貓咧的而且確係畫得好可愛、好得意，然後印咗一件衫嗰度。真係你見到一個女仔佢著住一件咁可愛嘅貓貓衫嘅話咧，真係會加分。事实嚟嘅， 老老实实啦。连我一个咁唔可爱嘅人咧，其实我屋企咧我都拥有紧。我谂最少啦，连身裙咧，我系猫嘅 print 咧，即系讲紧成条都系猫嘅 print 啊吓。我有起码有一条， 哦、 然后半截裙咧我都有，我有一件系猫嘅连身裙啦，成件、哦、即系唔系讲紧只猫一个头，系成条成幅布都系印咗猫攞嚟裁咗条连身裙，我拥有咗一条啦。咁然后猫头嘅。 外套我又有，穿真出嚟都俾人赞嘅。咁、然之后穿 真出嚟俾人赞，哎呀，我真系好中意你呢句。 喂，唔係啊，即係我呢單嘢我真係牽唔到啊，冇辦法，即係唔係贊我啊，係贊件衫啊，好多客咧都其實嗰件係好幾年前，無論見到朋友咧，見到客咧都話喂呢件外套好靚啊，仲有冇得賣啊咁，我冇咯，即係幾年前嘅，因為個料係靚嘅講真，同埋我抌落洗衣機洗咧，點樣洗咧，佢個料都仲 keep 到，所以物有所值。咁然之後咧，我都有過一條就喺我喺台灣買，但係佢係一個日本嘅 designer， 佢擺咗一個 pop up 啊喺台北嗰陣時，咁咧佢就擺咗個 pop up 咧，好多都係啲貓圖案嘅嘢，我就幫佢買。貓圖案的裙咯，半截裙， 是 又是穿出嚟都有人讚的、貓貓是取悦的，咁但係唔係話狗唔得，咁狗都係得，尤其是我同你都有養狗啦，我哋都會特別留意咧啲狗嘅圖案的時裝啊，我哋都會特別留意的、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咯？ 我會啊，我會啊，但係 我有一種嘅圖案咧，雖然都是寵物的，但係我其實反而覺得咁樣印咧唔係好 buy， 即係有啲、朋友咧喺市面上唔知道有冇見過就係、是。那個狗咧，譬如狗仔，佢就將嗰個狗嘅頭嘅位置咧就冇印到嘅，然後咧喺件衫上面 T 又好或者衞衣度，佢就淨係得咧係狗嘅身體啦，跟住尾巴咁啊，變咗你個人咧，你個頭咧一著咗件衫咧，你就係只狗個頭啦咁樣。你有冇見過啲衫啊？ 哦，我冇啊，但我想像到啊。 我覺得幾古怪噶。 怪怪地啊呢单嘢，咁不如索性画晒成只狗狗咯， 系啊， 真系嘅。同埋狗咧，我觉得佢点样可以即系做加入埋时装嘅一份子咧？其实好多人咧，尤其是啲爱狗嘅人士咧，都好多时都会将自己嘅狗狗攞去俾人画，然后再印衫， 系、啊啊啊啊， 所以咧令到狗狗咧，其实猫都会有，但我觉得咧，如果从呢一个角度出发嘅话咧，我觉得咧。狗咧相對係會多嘅，佢哋將佢嘅愛犬，無論係喺度又好啦，或者尤其是我識朋友都會嘅，佢只狗狗咧成為咗天使啦，咁然後佢就會將狗狗將佢印咗落去件衫嗰度，咁啊成日都會著住咗佢啦，或者將佢印落去其他唔同嘅嘢，譬如茶杯啊、毛巾啊呢啲咧，咁我都會見過嘅。 哦，係啊，我識啲朋友更加將啲狗狗即係紋身紋埋上去個身體上面啦，貓狗都有啦。 係啊，咁啊陪伴你一世咯，或者我自己都會咧我唔知道你只柴柴可以幫佢扮靚啦，成日都。而家唔知讲 B B 话柴柴扮靓靓咁样，要接字讲。 系柴柴过嚟， 柴柴 扮靓靓， 柴柴你只柴柴会帮佢扮靓靓。咁狗狗扮靓靓咧，最我哋讲下狗狗啲时装啊嘛，都可以系咪啊？ 可以啊。 嗰时咧，尤其是柴柴咧，我觉得扮系可以扮到好靓噶，真系。佢、天生个样系得意啊嘛。譬如嗰啲狗狗围巾咧，好多时你将佢印咗啲狗狗嗰啲图案上去，而将佢摆翻只狗身上面咧。我覺得又得意嘅喎。 我自己咧，因為柴柴本身都係嚟自日本啊嘛，這個品種。 嗯， 我覺得咧，佢有兩隻顏色咧都好襯嘅。第一咧就係紅色，咁佢有啲譬如狗狗嗰啲頸圈啊，佢啲三角形嗰啲好似衞衣，唔係嗰啲圍巾咁樣咧。咁但係三角形，如果係啲紅色咧，我覺得係相當之靚嘅。可能佢本身個膚色咧，如果你係普通嗰啲啡色嗰啲係啦啡柴嘅話咧，其實都好襯紅色。另外一個咧，我覺得係好似。日本有一隻咧墨綠色嘅，跟住中間咧有啲中間有啲黃黃地色嘅間條啊，或者螺旋形咧，係啦、 啊， 再放喺個柴柴身上面咧，可能連埋嗰個背景，因為佢本身都係嚟自呢、這個品種嚟自日本咧，我覺得好襯成件事係好 match 啊！ 系啊，即系所以咧，去到时装咧，其实即系宠物，我哋可以迟啲，我哋可以生多一集出嚟，讲下点样帮啲宠物扮靓靓， 又 要靓靓，扮靓靓要 Q 嘅，扮靓靓。咁围巾咯，我自己都有嘅，譬如狗狗啦，其实同埋你唔一定系成个狗头，可能你用一啲 symbolic 嘅图案都得，譬如骨头啦。我哋唔知点解咧，我哋见到嚿骨头，我哋都会谂起狗狗噶。 啊，系、啊，如果见到鱼骨咧，就会谂起猫仔啦。 猫猫系啦，所以你将嗰件事，譬如你话我系想将啲狗嘅元素摆喺身上，咁你唔一定要将佢系一只狗咁样，同埋狗你都可以将佢咧画到得意又得啦，好有气势嘅又得，同埋因为狗咧正在佢多品种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你可以有牧羊，我自己养唐狗，你养柴柴，可能有圣班纳，跟住有 poodle， 佢有好多唔同嘅品种，你将佢搞咗佢之后咧，你将佢摆落件衫度，其实都可以好千变万化。同埋除咗係狗自己本身嗰個形象之外咧，我哋頭先咪講啦，譬如骨頭咁，你已經可以聯想到係狗嘅嘢噶啦。 狗同貓仔嘅腳印啦，腳印大家都好中意。 冇錯，掌印啦，你譬如就算將佢印咗做 monogram， 成塊布都印咗係一啲掌印咁樣啦。你將佢譬如做一啲 scarf 啦、啲圍巾啊，或者係頸巾類嘅嘢咧。都幾得意啊！我覺得都。 哎呀，這個真係越諗越多計仔，可以將啲 狗 嘅嘢。 啊，系 挂饰咯，你中意首饰，你唔系净系可以摆喺狗，譬如咧，我哋好中意帮啲狗狗咧，譬如挂嗰啲有个扣啊，挂喺佢条颈上面嗰啲链嗰啲扣咧，咁样啊，好多时狗狗就会将系挂个骨头咁样啦，其实人都得噶，如果你好中意狗狗嘅话，你又唔想将成只狗嘅元素摆喺度，可能系一条。骨头嘅图案，你将佢做一条手链，我觉得都几得意啊！ 我真系咧，以前识得个女仔咧，佢有出街嘅咗，佢好中意狗狗。佢有一个唔知系电话绳啊，定系颈链嗰啲吊嘴啊，佢都系一个咧，即系好靓，好似嗰啲佢又有啲钱啦，白金嗰啲狗狗嘅骨头嗰啲嘅 pattern 嚟嘅。咁我觉得戴咗上去之后咧，又真系几 Q 喎！ 是啊，可以做頸鏈啦，或者耳環啊，或者甚至乎你頭先講啦，啲電話嗰啲掛飾啦，都可以好千變萬化。狗我覺得擺喺時裝上面咧，其實都真係可以好多嘢玩。甚至乎小朋友咧，而家都好興噶，好多彩繪咧，譬如佢一對嘅布鞋啊，可以玩啲彩繪咧。你將譬如貓貓狗狗嗰啲圖案咧，畫喺小朋友嗰啲鞋上面咧嘅布鞋咧，而家都做到好靚，同埋佢會做曬 coating 咧，係唔會甩色嘅。你水洗啊，你將佢落雨著都好啦。其实咧，佢嗰啲彩绘咧系唔会甩色嘅。咁小朋友着，我觉得都好 Q 啊！ 哎呀，真系越谂越多啊！ 系咪啊？即系鞋都可以摆落去嘛？ 系啊，喂，但系有冇一两分钟可以讲埋猪猪啊？如果唔系，我哋又要下一集先讲到猪猪 啦，讲埋啦，我哋完咗佢啦，十二生肖。咁我觉得猪嗱，既然你狗都猪猪就更加得啦，因为猪本身已经其实好多卡通嘅动物啦，已经攞晒个肖像权噶啦嘛，即系佢哋已经攞晒 patent， 佢哋已经系即系猪已经攞咗好多牌子，都用咗猪噶啦嘛，佢有名噶啦，嗰啲猪直情就系、是，咁佢既然佢生得嗰个牌子出嚟，佢有咗嗰个动物嘅图案，一只吉祥物咁样啦，已经佢就可以千变万化摆落去唔同嘅衫啦，尤其是摆喺小朋友嘅衫童装上面咧，系特别 Q 嘅。咁你话大人得唔得咧？我觉得都得嘅，都系嗰句啦。你将猪猪嗰个图案咧，其实你唔使成幅都系猪噶嘛，你可能譬如系猪嘅吊嘅耳环。或者可能是絲巾印咗一隻豬豬嘅圖案咁樣，甚至乎可能是你嘅手袋嘅一啲嘅掛飾咁樣，一個我自己有喎、啊，呢隻豬頭嚟嘅其實真係好得意啫，我將佢掛喺個袋度，我覺得幾生動嘅，幾活潑咯，成件事我覺得就會 係啊，豬咧同狗狗貓貓都係一樣，你可以用一啲形象，例如豬你唔需要就係下下成隻豬嘅，你用譬如豬鼻咯，豬 尾 刀槍 啊， 係啊， 豬 尾 啊， 咁啊都相當之得意啊嚇，咁啊大家 可以好形象噶啦， 系啊，可以谂一谂啊，呢啲咁得意嘅 pattern 咧，放喺自己嘅 fashion 上边。 我唔知啲听众朋友会唔会信呢样嘢啦？譬如好多时就系、今年兔年，譬如你我当譬如你系属猪嘅咁样，咁你会唔会系将一啲通常你睇嗰啲运程书都会噶嘛？譬如你今年嘅运程咧，你咧就适合带兔年，如果你属猪嘅，你就适合带兔仔、带老虎。嗱，我唔知有乱噏噶，呢度我冇睇过吓。咁咧，譬如带狗狗咁样，咁你咪不妨又系谂下发掘下呢啲时装嘅元素咯。 哎呀，你做呢个 NQ 真系好啊！因为我哋如果谂埋犯太岁啊嗰啲咧，咁譬如如果我属，如果我属鼠嘅，或者我属牛嘅，咁我就可能要揾翻相应嘅生肖。咁但我又好惊成日摆上身，我惊老土喎。咁我就喺 fashion 呢个位入手。 妈妈嗰啲年代咧，我妈咧佢就会俾个嗰啲叫咩金咧。 哦，系啊，系啊， 吊嘴我啊，咁我就唔会戴嘅，我就会摆喺银包咯。佢就叫我你摆喺银包就得噶啦，咁样。咁与其你摆喺银包，有阵时惊佢跌咗啊，唔见咗啊，咁你不如衫咯，你将佢摆喺衫度，又多件衫去配衬，然后着上嚟嘅时候，你又觉得我应该着咗，我会好运噶，咁样。 系啊，挡煞 啊，好咗啊，正面咗啊，即刻成个人。 好好啊，好好啊。咁啊嗱，呢啲生肖嘅嘢啊，吓传统文化嚟噶吓，唔系鼓吹大家去到迷信啊吓。 冇，真系唔系迷信，信则有，不信则无。最紧要大家开心。 得啱啊！好，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啦，拜拜。 好啦，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好啦，翻到嚟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白元豪、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咧阿船仔都喺度啦。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咁啊 Didi 咧喺度啦，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 咁啊，先同我哋睇睇出边个交通情况系点。 好啊，咁啊几好噶，都系行上嘅车龙嘅啫。咁啊，红隧方面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开始多车啦，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嘅。咁继续提你啦，琴日咪有个观音开库仪式嘅，咁而家仲有封路噶，红磡区会至到今晚嘅，至到今晚嘅11点钟啦。平治街部分嘅差管理、观音街同埋获嘉道咧都系封闭啦。咁另外，差咸道北同埋基利士南路咧都系有临时嘅改道措施。咁另外喺铜锣湾啦，咁就至到今晚嘅7点钟。大坑的禮賢里、蓮花宮東街、蓮花宮西街和蓮花街都是會臨時封閉的。交通消息就是這麼多啦。 嗯，那留意著呢，一封路的時候，看看路面上面那些黃色牌， 嗯， 告訴你你應該怎樣兜啊，或者怎樣到 幾時 封路。 是啦，是啦，都很清晰的了，人去慣那頭都知道這個時間觀音開庫要改路了，大家要留意一下。 嗯， 最重要就不要影響周圍擠塞， 是啦， 都挺好的。昨天 如果有改道的時候大家都留意，咁可能亦都会见到一啲譬如阻住条街嘅违例泊车嘅车辆咧，咁、都已经改道啦，条路又窄咗啦，即系随时俾人拖走噶。 啊，咁啊，梗系啦，犯法啊，大佬， 啲 人唔好啦。 系啊，大家要留意。 系啊，所以要个个好似小白咁咯，奉公守法咁 啊。系啊，系啊。 咁啊，梗系啦， 真系一定要添。咁啊，小白，我想讲开，我相信琴日你哋咧有睇新闻咧，都知道咧一个新嘅消息咧，就系关于香园围边境管制站嘅。 系， 系咪啊？你有睇啦？ 我有留意啊。 嗯，咁样咧，呢个香园围边境管制站嘅公众泊车位咧，由于需求非常之大啦，咁所以喺呢个多管齐下嘅方式之下咧，为咗方便市民咧去呢个香园围啦，同埋莲塘口岸往返内地同香港咧，好啦，决定咗呢个优化措施，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 呢个优化措施咧就确保呢个停车场嘅预约咧运作咧可以希望可以畅顺嘅， 系 咁，所以星期五开始啊，即系听日开始啦， 听日 今星期四嘛， 17号开始， 听日星期五开始咧就净系接受咧网上预约嘅车辆， 哦， 即系你冇预约。点啊？ 就 入唔到去啦，冇错。 Walk in 就唔得啦， 冇错啦。咁啊，总之你未经预约咧就不能够啦。咁所以咧个预约系统咧就会喺星期五嘅0:01开始恢复运作。 哦，咁啊都就快噶，都唔够24小时就已经开始运作啦。 系啊，咁所以你要识预约啦吓。 系。 咁啊，政府咧就话啦，为咗减少车辆咧停泊呢个超时预约嘅时段情况咧，好啦，咁啊调整泊车收费啦。相信大家琴日都听到，不过我今日再讲多一次啦。 系啦。 咁啊，调整收费点样嘅咧？个调整收费咧就唔系听日开始啊，系下星期五2月24号先开始。 调整收费又下个星期先开始。 因为有啲人可能拍咗几日噶嘛，谂住预约咗，咁你突然之间话听日开始加价，啲车走唔切噶嘛，所以俾一个礼拜时间你走系啱嘅。所以唔系啦，记住啊，预约同埋加价不是同步嘅。 系咧，我啱啱都想问你，因为虽然佢个或者系接受预约系统嘅汽车咧登记咗嘅，跟住先至可以拍去啦。咁啊，但系即系冇咗 walk in 啦，咁啊由今晚开始。好啦，咁啊，但系如果有啲车即系叫做未走啊，甚至乎佢开始拍入去嘅时候啦，原本谂住拍3日2夜嘅，点知佢自己拍咗5日4夜，哎呀，咁跟住佢可能又唔够位，咁就算预约咗嘅，又冇位都系好头痛呢啲问题。 所以公道嘅，下個星期五先開始生效呢一個新嘅收費，咁啊星期五啦，下個星期五24号開始生效啦。我而家講緊咧係原本嘅標準收費，唔係講預約，因為預約我知道平啲嘅。咁啊講緊原本嘅標準收費啦，加價係點樣加法咧？時租由10蚊加到15蚊，日租就80蚊加到150蚊，夜租咧就60蚊加到80蚊。咁但係超過預約嘅時段收費咧，就增加差唔多成5倍啊！頭兩個鐘頭咧就原本10蚊噶嘛，而家加到60蚊。之後的每個鐘頭就由15蚊加到75蚊， 75蚊， 係啊，由15蚊加到75蚊，係。但你知道啊，預約最長可以拍幾多日咧？小白 係預約啊， 可以最多拍 純粹斷股嘅係啦， 係啦， 斷股嘅啫。 好啦，電單車都有啊，電單車都有調整噶。咁但係時租電單車就冇變，都係5蚊嘅啫。日租咧就由原本嘅35蚊加到40蚊，夜租都係25蚊嘅。咁但係你超過咧頭嗰兩個鐘頭嘅預時嗰個收費咧，就係 由20蚊加到25蚊嘅，大家要留意翻啦。咁日租啊，我相信小白你都知啦，泊停車場日租就24小時啦。咁夜租嘅時間，你知唔知大約係幾點到？ 夜泊通常都係夜晚8點第至第日6點、7點咁上下。 差唔多有少少調整噶啦。夜租都係因為其實有啲唔係好清晰，個停車場唔同，我知有啲夜晚，但佢哋嘅規定咧，夜租嘅意思就係夜晚6點至到第日朝頭早8點。 哦， 夜租嘅意思就係夜晚6點至到第朝早嘅8點鐘 咯。係俾你拍過嘢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話加價其實有冇阻嚇作用咧？都有少少嘅，我覺得都有少少作用。 有少少 加幅都幾大，因為你睇下，你諗下，佢由原本嘅80蚊加到150蚊，係咪先？夜租就60蚊加到80蚊啦。咁但係其實你超過咗時間，其實真係唔啱嘅。你由10蚊加到每小時嘅60頭頭啦，原本由10蚊加到60蚊嘅，之後兩小時咧就15蚊加到75蚊，其實都你覺得有冇咗？ 原本嗰個價錢咧就係比出邊市區嚟講啦，偏平嘅。咁而家調整咗之後咧，就比出邊嘅市區嚟講咧，部分嘅收費係偏貴嘅。咁但係我覺得就正值需要呢一個嘅調整啊，咁啊令到啲人咧會更加壓力，因為大家嘅心態就喂好平我出邊喎，好求其咯，有咁嘅心態。咁但係而家嘅心態就喂貴過出邊，我就算揸過去嘅。我都真係欣下啲時間啦。雖然可能都好多人好有錢嘅，我就即係可能會覺得誒冇所謂啦。咁當然啦，你自己有車一件事，咁但係即係奉公守法啊，或者你預約咗嘅時間，你按時離開，又留翻個位俾其他，呢啲咧係功德嚟嘅。 冇錯，功德心真係一定要有。你話你塞爆曬個停車場啊，塞爆曬出邊嘅環境啊，咁點搞咧？ 係啊， 其實都係嘅。我覺得而家係冇辦法啦，你停車場已經起咗咁多啦，咁可能政府都會諗下啊，附近咧會唔會 起 下啲 係 啊，起下啲嘢公眾停車場啊，或者再起啲一啲嘅泊車位咧，咁啊舒緩翻嗰啲交通咯。咁我就未。去過香園圍呢個邊境管制站， 我行山行過附近， 你行過、哦？我希望遲啲搭公交咧，去過一過關，睇下呢個香園圍咧，啊呢、這個管制站附近有冇嘢行嘅咧？係 啊係啊係啊！ 咁啊，其實都幾好啊，不過希望咧，咁樣之後咧有阻嚇作用，咁等啲真係有需要嘅人士咧，唔需要等得太耐咯。係 啊，同埋盡量大家都預約咗幾耐就真係準時走。係 啊，準時走咯。 係啊，總之就相關措施咁啊，應變啦，冇辦法啦。你知啊，依個世界好難講啊，冇人預計到有啲某啲情況會發生嘅。但係咧有嘢發生喎，就啱啱我同事咧就話俾我聽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對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浪翠園㗎，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開始咧就車多啦，龍尾排到去浪翠園噶，咁希望呢個意外咧就快啲清理好咯。 好，好快脆嘅啫，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天氣問一問阿 O 先，早晨啊 O， 早晨， 早晨啊，早晨，早晨兩位拍檔、啊， 係出邊嘅天氣如何咧？ 今日陰陰天啊，亦都咧好凍冰冰喎、 啊，係、啊， 心機旁邊嘅聽眾咧都係賴床 feel 啊嚇，即係咁嘅天氣，當然。你可能會校第10個鬧鐘先起到身啦、 嗯， 最緊要就係大家可以準時翻工啦，或者準時翻學啦。琴日好多嘢睇啦，咁如果你係球迷就呢個曼城對阿仙奴嘅賽事啦，咁哇真係亦都係阿仙奴主場輸波啦，輸咗俾曼城啦，咁啊阿仙奴嘅球迷都唔係好開心，好似呢個叫英超冠軍前哨戰啊， 係啊，聽你把聲有啲 sad 喎， 唔係我睇咗波啫，睇咗波。都要頂住啊！翻嚟晨光第一線啦嚇，唔好好似啲球員咁樣射波。OK， 咁啊，詳細天氣交俾兩位拍檔去講。 好，唔該曬啊！咁啊，詳盡嘅天氣報道方面咧，就話到大致天晴以及乾燥，早上部分時間多雲，天氣相當清涼。咁啊，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20度，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啊吹強風。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早上咧仍然係清涼噶。週末期間啊，氣温咧就會回升啦。而家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0%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噶。时间嚟到早上7:17啊，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咧，咁啊邀请到资深经理阿 Jerry 喺度嘅。早晨 ，Jerry。 早晨，小白。 好多时我哋做电台节目主持啊，靠把口啦。不过我发现咗一样嘢，其实咧每一行都系好靠把口嘅，所以唔应该就净系话，你靠把口搵食啦。我觉得咁样就唔啱嘅。例如做的士大哥啊，好多的士大哥听晨光第一线嘅，其实佢哋都好靠把口啊。靠把口嘅原因系咩咧？佢把口令到自己工作上咧冇咁闷。例如他跟那些同事同黨傾緊偈啦，又或者同啲客傾偈，其實同啲客傾偈傾得好咧， 咁啲客咧都中意繼續 call 你嘅。 嗯， 好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做 sales 嘅，當然係啦。你 sell 得掂個客嘅，咁佢繼續幫你買，而且佢覺得你 sell 俾佢嘅貨品品質好嘅，你解釋得佢清楚嘅，佢繼續會幫襯你。 你真係好啦，你提出 sales 呢一樣嘢。 係啊，咁所以咧。我觉得说话的技巧呢是任何一个职业都是非常之重要。但是说话的技巧实在有太多不同的层次和技术了。所以呢看看 Jerry 有没有什么办法令到我们可以在说话技巧上面首先令到听众听完之后一些很蒙塞不肯讲嘢的听众都可以开始讲嘢开下窍明白说话带给他们的益处。 你问我是不是有啲咩可以教到你帮到你？如果我话冇咁，咪熄咪噶。 因为我知道你实有啊嘛。 你讲到说话的技巧啊，或者叫开人哋把口嗰样嘢咧，哇！呢、這个我哋应该可以讲到2023年尾都 可以。可以啊，可以讲一年噶、啊。 开个新节目嚟讲，我要。头先你讲到 sales 咧，我真系好有呢个感应咯，因为我啱啱出道出身嘅时候咧，咁我做 sales 嘅， 梗系记得啦， 我做 sales。咁嗰阵时咧，我就成日都话，诶、哎，我哋呢啲咧就靠两样嘢搵食嘅，第一就靠面口搵食啦，第二咧就靠把口搵食嘅，即系咁就真系自己有唔系呢个唔系自嘲嚟嘅吓，即系纯粹系去演绎下，即系制造啲话题，等人哋啊系咩咁样，即系好似啊有啲新嘅话题。 嗯， 咁但系当随住年月开始，即系经历咗唔少嘢，见过唔少人嘅时候咧，就发觉咗原来 sales 呢一样嘢咧，唔系净系真系卖嘢、即系话喂我卖水樽嘅、喂我卖眼镜嘅、或者卖产品嘅先至系 sales。其实我哋有时去就算睇新闻啊，见到嗰啲国家元首咧，大家互相去访问、其实。喺現代都叫咗大部分嘅人都係 sales 嘅，因為佢哋你就算啊國家元首佢 sell 咩啊，咪 sell 佢哋個國家咯 ，sell 佢哋國家嗱，有部分嘅國家咧，其實佢哋嘅天然資源咧，例如咁講，橡膠。咁我哋通常咧就啲我咁講啦，難聽啲，啲細嘅嚇同啲其他國家嗰啲咧就啲公司已經打曬關係噶啦，但係咧因為嗰啲牽涉到天然資源咧，就要翻個國家元首。就去嗰度咧，就簽個名嘅， 係啦。 其實都係 sell 緊，係天然資源，都係 sales 嚟嘅喎。 啊，咁大家一來要即係 sell 自己嘅國家啦，希望啲大家可以互惠互利嘅情況底下 sell 香港啊， 係啦，做生意啦。咁同埋有時有啲產品唔係淨係得你有噶嘛，係咪先講？如果即係全世界所有嘢淨係得你有嘅，咁唔使 sell 啦， 係啊係啊， 排緊隊嚟攞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變咗即係所謂話sales 要識得即係所謂有説。讲说话嘅技术啊，甚至乎艺术呢样嘢咧，就唔系净系单单系 apply 喺呢一个 sales 身上啦。就正如你头先提到，可能啲司机大佬咁啦，喂，你能够同你嘅乘客或者顾客啊沟通好啲，其实唔单止个顾客会感觉良好嘅，你自己嗰、那个生活啦、都会可能系宽裕啲啦。 反正都系要揸一程车啦。点解唔揾个同你啱嘴型嘅倾得好啲咧？ 咁但系如果你问到你话喂，咁讲嘢有咩技巧？点解我话呢个议题可以讲一年呢、因为呢个世界太多唔同嘅人，太多唔同嘅人，佢哋有唔同嘅身份，唔同嘅背景，唔同嘅性格，唔同嘅能力啊，讲嘢都系一个某程度上系一种能力嚟嘅。又会牵涉到你嗰、那个，即系你个你把嘴啊，你个嘴巴系咪够灵活，可以讲嘢讲得好快啦？或者讲嘢系咪可以好清晰啦？ 到唔到位啦？ 或者你嗰、那个个脑筋，你嗰个思维嗰个速度咧，即系我哋俗称嘅转数啦。咁但系唔系啊？咁即系咪即系有转数，把口又讲嘢讲得快就得啊？都仲未够嘅。 哦， 仲有一啲叫咩咧？就系、是、你个你个脑同你把口系咪可以同步啦？我哋周不时听到有人讲话，啲人讲嘢口快过脑。其实嘅意思系咩咧？即、就、系、是、你可能上一代啲人话你，诶、你讲嘢都唔经大脑嘅。系咪你冇用唔用脑谂过？其实好多时候就系因为你每一个习惯性去自己监察自己，我要将我脑同我把口同步啊，咁嘅时候，咁呢啲亦都系一啲就叫做对我嚟讲咧系一啲advanced 少少高级少少嘅技巧嚟嘅，咁就系点解即系去到哇咁乜咁复杂嘅咩？其实复杂噶，所以你话如果我哋今日开呢个议题，我就想调翻转问下你啦，你想讲边一？种背景或者边一种身份嘅人嘅说话技巧啊紧要先，因为嗱好简单，有咩分别啊？老细嘅说话技巧 管理层嘅说话技巧，打工仔嘅下属嘅管理技巧，艺人说话管理技巧，DJ 节目主持嘅说话技巧。啊，你想讲边样先？嗱，节目主持嗰样我唔讲，留翻你讲。 你都可以讲节目主持嗰啲，但系有阵时咧，嗱，譬如老板上司对住下属讲嘢，我个 angle 似唔似就系经理人同佢嘅合作伙伴去到讲嘢嗰个嘅层面咧？ 我认为少少似，但系其实唔多似。 哦，系啊， 嗯，嗱。就讲下老板啦，老板或者管理者啊，唔、一定系老板啦、或者高层啦、嗰度已经系一门好，我认为系一门好深嘅学问嚟嘅。 系咯， 我都学咗几十年，仲学紧，可能学多一百几十年都学得唔精嘅。首先咧，公司背景有分别， 系 行业属性有分别， 系 员工多少有分别， 系 规模有分别。 明白明白。 我得，譬如我公司得十个伙计嘅，十位同事嘅，同我之前做过一份高管，我恒常要管240人，咁已经唔同咗噶啦， 系啊， 因为点解啊？我十个人我可以顾到佢哋十个人嘅感受，240人我管唔到我顾及唔到240人嘅感受， 即系情感都可以管理埋，人少嘅时候可以管理埋，人多就唔得啦。 所以呢个系嗰个分别咯。 哦， 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你做得叫做管理层或者甚至乎老板啦，即系某程度上你都应该有翻咁上下嘅，咁好啦，如果当你系我嘅少少嘅意见呢，如果有啲老板啊高管听到觉得我讲嘢讲得差，你就唔好介意啦。我嘅睇法系佢哋反而佢哋嘅重点唔一定系喺个管理嘅技巧，讲嘢嘅技巧上面。 系。 佢哋重点嘅会系佢哋嗰个头先你讲到嗰个情感，佢哋嗰个关怀、英文用一句你 care 唔 care？ 哦系 ,care 唔 care？ 你 care， 你理。或者嗰啲叫咩同理心啊，系嘛？紧要过你说话技巧。 咁如果你好似譬如 Jerry 之前，譬如240人咁样，你真系好难每一个人你都去 take care 佢个心，到底听完呢句说话得定唔得嘅？系咪需要一套我哋叫做说话技巧，令到我用呢个说话技巧套落去，我就包冇死噶啦？我讲咩都好啦，佢都一定 buy 嘅，一定有呢啲必杀技。 我首先咧，点解我会专注喺话嗰样叫做关怀关心上边咧？就系、是、你讲中咗其中一个要点啦，你系唔会理到嗰240人嘅感受嘅。 系啊，理唔到咁多。 系啦，咁同埋本身如果我嗱，我嚟关心你系出于我 care， 我关顾，但系其实呢个唔系我嘅职责，我嘅职责系要话俾你听你要做乜， 系。 首先我哋要清楚咗先， 啱啊， 唔系话你要 清晰，你真系好清晰， 系啦，唔系话你要 care， 咁我就话，哎，我唔理个现实需要啦，总言之，我关怀咗你先啦，哇，咁你真系唔得了啦，本身你就变咗已经你失去咗我本身作为一个管理者个职责，已经错误咗先。好啦，当我清楚咗，哦，原来我系要恒常嘅持续咁样去将某一啲嘅信息讲俾嗰100几人听嘅时候，咁你就要。加入去嗰啲叫做关注嘅情感，你就唔可以话究竟我眼前呢100几人，佢哋每一个人需要啲乜嘢？首先第一，公司需要啲咩先？我呢件事，我每一日要deliver 俾大家嘅，要传递俾大家嘅信息系乜嘢？即系譬如我要大家要一鼓作气嘅，咁我只能够会持续去讲一啲好一鼓作气嘅嘢。跟住你就要睇下。哇！咁但系唔系个个人嗰个接收能力都一样噶噃，冇错啦。咁呢啲系咩咧？首先，除咗个管理者或者个老板要关怀关顾之外啦，公司嘅文化啦， 系 企业嘅文化啦，公司嘅文化就唔系净系靠把口去讲啦。我哋譬如话，我哋公司咧有譬如有啲传统嘅旧公司包饭食嘅，你哋日晏昼翻嚟都有饭食嘅。咁你如果你系呢间公司嘅管理者，其实你就已经可以自然地啊。俾一啲喺呢度做緊嘢嘅同事，佢哋會某程度上覺得，雖然公司人工唔係好高，但係咧我起碼有餐飯食先，係嘛？咁變咗，其實你已經係代表住嗰個企業嘅某一種文化，咁你只要喺呢一度嘅上邊再稍稍加入少少嘅情感，而跟住你往後落去講你要講嘅説話嘅時候咧，相對你啲同事。你的员工接收你的信息是相对容易了的。咁、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老板或者一个高层呢其实说话的技巧固然是紧要啦就可能我哋今日未必足够时间讲得晒啦、 啊。 但首先点解我话呢个议题好深呢正是单从讲管理者都已经好深呢就是说说话的技巧有另因为可能说话技巧就是你在 面對住嗰一兩百人講嘢嘅時候啦，定係私底下同小組討論啦，定係單對單講，都有唔同嘅技巧嘅。 咦？咁我哋可以留翻 下一次講同一大班人講嘢嘅説話技巧，單對單嘅説話技巧，即係遇到有問題，我又想挑剔佢。我嗰下我又要顾住可能呢个 top sales 嚟嘅， 系 我系老板，但我都唔敢得罪佢。 但系我即系我哋喺今集呢度我结束之前，我就补翻一句头先嗰样嘢啦，就系、是、诶、我哋首先如果真系要做得到想达到嗰个目标咧嘅时候咧、其实第一件事当然啦，你都系嗰句啦，你有翻咁上下，你即某程度上你都识讲嘢嘅。你要关怀之余，你要 care 之余。其实真真正正要了解一下你自己喺嗰度，不论系你自己创立嘅公司又好，或者你喺度做高层管理工作嘅都好，呢一间公司呢度呢个地方嗰、那个企业文化系点样？只要跟随住嗰个企业文化咧，呢、这个系行出第一步，一个叫做好嘅管理者嘅一个方向咯。 咁听众如果都系管理者嘅，咁啊先做咗呢个功课先。更加了解温故知新，自己一下公司嗰个嘅文化到底系点样？我哋先认清楚个文化，咁我哋下个星期又再听下有啲乜嘢秘诀啦吓。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话，产业处经检视香园围边境管制站公众停车场的泊车情况，决定推行优化措施，包括由星期五起，只是接受经网上预约的车辆停泊，不再接受未经预约的车辆。预约系统会在星期五凌晨起恢复运作。当局又话，为了减少车辆停泊超过预约时段的情况，将会调整泊车收费，包括额外泊车收费，下星期五开始生效，时租、日租和夜租分别上调到$15、$150和$80，超过预约时段收费就增加到头两个钟头每个钟$60，其后每个钟$75。另外，政府话，除了现有香园围边境管制站的公众停车场之外，致力促成在口岸附近供应更多停车场和泊车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王毅说，中方始终是法国为优先合作伙伴，愿意和法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开辟中法关系新前景，赋予中欧关系新动能，为推动国际合作和应对全球挑战作出新贡献。他又说，中法互施援手，共同抗击疫情，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社会恢复正常，愿意同法方全面重启各领域往来。新华社报道，马克龙强调，法方重视对华关系，认为法中加强战略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报道又说，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中方重视法国独立自主的大国作用，愿意同包括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起探索政治解决路径，尽快实现停火止战。英国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宣布辞去部长和苏格兰民族党领袖的职务，但是会留任到选出继任人，而他都会继续留任苏格兰地方议会议员。施雅晴在爱丁堡举行记者会宣布辞职的决定，他说辞职是非常困难的决定，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爱，并且经过长时间考虑之后作出。 强调辞职同近期的争议无关。施雅晴又说，苏格兰民族党将会在未来几日发布有关选举新领袖的流程和时间表，他相信自己的继任人将会致力于推动苏格兰脱离英国。他都相信大部分苏格兰人都支持独立，所以苏格兰民族党需要团结并且争取更多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的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在果栏。另外，漆咸道南去返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就在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是挤塞，龙尾在泥围。还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缓慢，龙尾就在孟公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二台话你知， 先生，你寻日先送完，今日又嚟。挂住我啲手势咧， 你估我想嘅咩？我哋呢一啲做搬运嘅，真系万般带不走，唯有伤随身啊！今日搬嘢唔小心又扭亲，所以先要揾你松松条筋咋。 但系你伤完又伤，咁落去唔系办法嘅咧。搬嘢最好梗系用辅助设备，例如手推车帮手啦。但如果真系要用人手搬嘅话咧，咁就要记住我教你嘅搬运四贴士啦。 边四个 tips 咁巴闭啊？ 听住啦，第一，搬嘢前双脚分开，保持平衡；第二，曲膝半樽，保持腰背挺直；第三，货物近身，用大腿发力，动作保持畅顺；第四，放嘢同拎嘢一样，曲膝半樽，未放稳唔好放手啊！ 好，我会照你咁做嘅。搬嘢嗰阵咧，直上直落。希望以后咧唔会再伤，咁我就唔使再揾你啦。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想说基本法， 一连二十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嘅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系登勤马德仁，我影低呢朵代表香港嘅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呢朵紫荆花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就系1997年由祖国送俾香港嘅礼物。亦是祖国盼望香港永远繁荣昌盛的象征。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有人得势， 有人失势， 有人一败涂地， 又有人东山再起。 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踏入最后阶段，中人命运大逆转。 随住石雄堪畏罪自杀，林满江亦早已无法回头。 他自知贪腐的罪行迟早会被齐本安揭发，最终他会怎样抉择？ 特惠完结篇，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咁麻烦天气女郎啊，阿薯姐帮我哋讲个天气先啊！ 而家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部分气部分时间多云，天气相当清凉啊！大家记得咧着多件衫啦。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系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啊！稍后咧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展望咧未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周末期间咧气温就回升啦。而家咧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62%。 嗱，阿薯姐系读天气啊，咁我想问你，你知唔知东南西北怎样分的？ 有指南针就识分咯。 咁啊，东至到东北风，知唔知喺边边啊？ 就 系嗰边咯，就系嗰边啦。咁佢 话 离岸间中吹强风，知唔知咩强风啊？ 比弱风再强啲嘅风， 就系啦，聪明有慧根啊吓。 咁啊嗱，总之注意天气变化啦，15度气温啦，相信即系咁啊，中国翻嚟嘅过程之中都大风啦，咁啊都冻啲嘅，咁啊系咪都？ 即系正所谓又系揾翻王菲啊，你似季后风啊， 季后风啊， 即系有啲风啊，吹下吹下咁样，都唔错嘅。其实今日因为早几日就热噶嘛，但同埋虽然话而家有季候风啊，晏昼大家都要真系要除翻件衫。 系啊，都热啊。 琴日话冻嘅，晏昼我喺街咧热到出汗啊。 有太阳啊嘛， 有太阳 好 热。有咁热咩？ 好热啊！ 可能因为我喺中大。 咁啊点啊？ 即系上山，我喺山上面，就真系冻嘅。 做咩又要攞嗰啲 Urban Legend 出嚟讲名啩？荷花池 一条边路啊， 系啊， 好似嘅，好似 嘅。其实是另外一種的天氣嚟嘅，係啊，因為係啊嗰個位置， 係再低一兩度啊，即係成日入邊咧，我哋都有一個傳說嘅，就係咧新界低一兩度啦，中大再低一兩度，新亞即係其中一個書院係最。 新亞就最凍係嘛？ 再低一兩度， 聯合就冇咁凍嗰啲咁樣係嘛？係啦 ，OK， 得噶啦，明噶啦。嗱，中大方面你熟啲，你熟啲依家。 嗰陣時我讀中大嘅時候咧，咁有兩樣嘢話，你去到一定要試嘅。一就係一條邊路啦，要行啦，要夜晚，一定要夜晚行啊。二就係食嗰個檸檬塔。 冇咗啦。 所以我話我就成係試咗個檸檬塔。 好似早兩年執咗啊，係嘛？ 好似上年執嘅。 係咩？ 係啦，但係。其實我就 未食過， 我有食過。我 Year One 嘅時候咧，特登，因為佢係一下午茶時間， 你就要衝去買， 唔係咧就會好快賣曬嘅。我就特登準時，佢一出我就即刻入去買。 新鮮啦嚇， 係啦，咁都 OK 嘅，我覺得。 美式咖啡店都有檸檬塔啦，你又唔食？ 咁有咩唔同嘅？話曬中大名物啊嘛。 OK， 呢個檸檬同嗰個檸檬又唔同啊。係 啊。 咁但係我試咗檸檬塔咧，但係一條邊路夜晚去咧，我就冇去。 你未試過嘅？ 未試過啦，呢個就 你利益申報翻，你未試過嘅。 我未去過。 有冇興趣試下咁樣？ 暫時未有嘅。 條路仲喺度啊， 暫時未有。 參考下。 係啊，我去玩迎新營咧，啲師兄師姐係特登嚇我嘅咯。 嗯。 即係佢係會，我一路行啦，我已經覺得好驚嘅，因為太黑啦條路，即係佢會喺隔離尖叫咁樣。 嗯。 呢啲就。 基本發揮啊！ 係啊，基本發揮 啊， 好低手嘅啫呢啲。 通常都係咁啦，佢新嚟新豬肉啊，每個年代都係咁啊。我深信七八十年代啲中大學生都係咁樣噶嚇。好嗱，今日咧講下頭先咪後都同鐘哥講下啲超級英雄電影啊，琴日有一部啊上咗啦，咁啊即係往後時間再同大家分享。不過咧，想同大家咧講下買飛方面，琴日咧喺網上討論區咧睇到一個 post， 佢係咁樣講嘅。就係話有啲網友咧就斥責啊，點解香港網上買飛要收手續費咧？咁佢就話呢個咧真係好反智啊，直情咁樣去形容。咁啊，跟住咧往後落嚟呢個貼文一出咧，跟住下面咧就有兩班人嘅討論。咁啊，一陣等咁多位拍檔去講下，大家睇下企邊邊啊，睇下可唔可以做一個辯論嘅題目啊。嗱，網民咧分成兩派就激辯啊。第一派咧就係、是、喂，其實咧唔使排隊，慳翻時間，咁你去到咧用一用啲支付工具就攞到飛，咁唔好咩？比貴啲都 OK， 呢個第一派嘅說法。第二派嘅說法咧，就係話減低咗你人手嘅成本，即係戲院請少咗人，你仲夠膽收錢？唔係嘛？你已經係著數咗咯，戲院。同埋咧，更加有啲網民引用咗咧，其他外國以至內地咧，其實網上預約買飛咧，仲平啲添，就唔係 extra 俾多咗錢嘅咁樣。好啦，嗱兩邊嘅説法，可能拍檔諗到第三派嘅説法啦，咁你哋又表述下啦。 船仔咧，你咁細個，你而家買你有冇試過排隊買飛嘅先？ 唔係有，咁又有，但係我會揀一啲，如果我嗰張卡係唔使手續費嗰啲戲院。 哦，系喎、 啊，有噶嘛，有呢啲噶嘛， 好貴啊！有啲手續費$15嘅，其實 睇、你唔出咁細個咁師奶嘅，識得計啲數、啊。 我不嬲都好師奶嘅喺錢方面，係啦係啦。但係你我唔知啊，因為唔係話信用卡佢哋銀行都係收佢錢嘅咩？都係要貴啲噶嘛。 哦，咁睇下嗰個錢係轉嫁咗落消費者定還是？ 我就覺得佢係想轉嫁落 戲院，係啦，戲院自己食翻。咁你戲院打開門做生意，有啲成本你食翻都啱啊，係咪先？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收手續費咧，我覺得 OK 嘅，即係我已經 guarantee 咗佢嗰個位置咧，佢嗰個時間嗰、那個空間咧，佢有收入啊嘛。其實即係同酒店嘅原理都一樣，因為你佢酒店或者戲院最驚係咩？冇客人啫嘛。佢嗰個位佢時間過咗，佢收唔到錢，佢追唔翻噶嘛。如果佢可以做到咧，佢收個手續費得，但係佢可以俾翻啲譬如零食我啊，例如我可以用翻嗰個錢去換取爆谷嘅。咁我覺得咧係合理嘅，因為而家咧其實有個問題就係，就算外賣都係一樣噶。而家你外賣佢仲要收我外賣個飯粒錢咧 ，OK， 我覺得收外賣錢都 OK。但係有段時間咧，其實外賣仲平啲噶嘛， 睇 到 佢 八折咁樣。咁樣，我覺得八折嗰陣時咧，反而係 reasonable 啊。原因係因為香港最貴嘅係地。我入 你攞咗个位系咪啊？ 我入去攞你个位，我可能坐两个钟、但系我同样我帮衬咗你之后，我拎走喎、咁你收得我平嘅话，其实我觉得系都好合理。反而而家又开始调翻转，就系都多翻铺头咧，佢系要收翻嗰个嘅饭盒钱。咁我亦都明白嘅。咁但系会唔会收完饭盒钱，咁你譬如政府要加个胶袋咁，你我照俾。但你最後亦都係因為我唔喺堂食而俾翻嗰個 discount 我咧，咁呢個我覺得有值得大家去到諗嘅空間。所以如果你話係戲院嘅話，我覺得預約咗，我已經俾咗錢啦。咁你應該咧就係、是、就算額外俾多錢，你都應該俾翻啲 benefit 我，俾翻啲 discount 我。另外嘅，我覺得咁樣就好 啦。俾個小禮物你都係 啊， 俾張貼紙你都鋸啲啊。 我 guarantee 咗你可能有$100嘅收入嘅咯，你唔需要擔心會冇客人啊嘛。呢個係即係大家都明白做個生意係咁樣嘅。 我只係唔明啫。唔明點解要收啊？即係其實佢解釋俾我聽話，啲錢去咗邊度咧？我願意俾嘅，即係衰啲講，我再俾多啲都得。咁但係你要話俾我聽使咗去邊咯？嗱，因為正話阿歐都講咗啦，咁你如果整咗出嚟嗰個自動系統用少咗人噶嘛？ 係咯， 咁應該係慳咗錢㗎。咁佢可能會話啦，唔係，我哋整呢個系統都要揾人去整㗎。係 啊，又要明聽。 原來有窿嘅嗰個 係啦， 系統已經有窿嘅 bugs 嘅，咁你成日要維修嘅。咁嗰啲都係錢嚟㗎嘛，係，咁你話俾我聽得唔得啊？咁我係唔知啊嘛，我眼見嘅就係冇咗個人咯，即係冇咗買飛個人咯。咁照計你又咪應該慳咗錢啊？咁你整咗呢個系統出嚟，你唔使長養呢個系統㗎嘛，因為佢自己 run 㗎啦嘛。咁你最多你咪話揾個人去維修啫。咁如果你計落條數， 如果個老闆係計落條數啊，個遠商，咁應該係唔好再整呢個系統啦，你請翻個人啦，如果係咁貴嘅話，咁咪應該請翻個人算數 啦，不如 係啦，變翻劃飛，咁你平過整個系統，咁唔係我為你好啊嘛，慳咗你時間啊嘛，我有時間我中意嘥咁得唔得？但我唔俾錢得唔得？即係我唔俾嗰啲 extra 錢得唔得？咁我都有個選擇噶嘛，而唔係你話喂我要收手續費，咁我就要俾手續費啊嘛，話俾我聽咪得咯，你又唔講。咁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即係題外話，即係好快講一講。咁我琴日又睇咗場戲啊，咁我希望提一提咧，即係如果而家已經嗰度買飛嗰個少咗個人啦，即係冇得同你傾偈啦。咁你入去之前咧，咪有咁幫你 do 飛或者 miss 飛嘅，嗰、那個啊，嗰、那個企喺嗰度嗰個人。俾啲笑容啊！ 佢笑咗，戴咗口罩，你感受唔到咧？ 你 feel 到有冇笑容啊嘛？即係佢 隻眼係睇得出嘅， 或者佢個手勢啊！即係琴日而家啲飛咧，就有個又係二維碼噶嘛，嘟一嘟咁樣入去啊嘛。 某一兩間戲院，某一兩間院線啦、啊，就係、是、用手機嘟 QR code 嘅已經。 咁佢攞嗰部機出嚟，已經係敷衍啦。跟住咧， 唔係等等先，梁生。啊佢乜嘢嘅肢体形态话俾你听，佢系敷衍咧。我都想学下，因为有阵时我哋可能同佢做嘢，佢觉得啊呢、這个动作系敷衍咗佢。 我哋唔觉意， 系啦，我哋唔觉意。我都系想学下，为咗尊重你起见。 你企喺度嘅时候，应该个重心咧系双脚平放，重心在中间、哦。当你个重心放喺其中一只脚，即系你就单脚摁住啦， 轻跳啦。 就感覺係輕跳啦嘛，隻、手攞出嚟嘅時候，麻煩個速度係平均啲，唔係偏慢嘅。 我要平均。 嗱、哦，咁、哦、你嘟完之後咧，咁佢會示意你行入去噶嘛。咁、你應該係速度平均攞出嚟嘟咗，然之後請你入去啊嘛，而唔係最初就好慢，嘟完之後好快走啦。即唔系咁样噶嘛，大佬啊！咁我而家我本来想开心嚟睇戏，我好似俾人觉得，即系我系咪阻住你咁样？ 睇嚟你真系觉得佢嘅动作好有问题， 一嚿墙已经啃真嚿骨啦， 已经硬硬啦，跟住即系仲要嗰啲嘴脸嗱，已经见唔到个嘴啦，就系见到半个脸啫，嗰半个脸。即係俾少少彎月眼嚟睇下得唔得啊？咁、樣即係唔係咁樣做的？ 可能佢隻眼本身係好難彎月嘅喎、 啊。 有啲人係個眼型啊嘛。 係嘅，係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可唔可以俾個試温馨的點頭得唔得啊？咁樣即係有少少嘢啊。我知道佢哋企喺度企一日好辛苦，但係我哋何嘗都唔係想嚟開心咧？係咪先？ 啱啊！都啱，都啱。 我去企附近咧，有啲位咧，即係街市附近啦。都是幫襯嗰啲豆腐花圃，其實佢十蚊碗啫嘛。你知唔知佢收我錢嘅時候，佢兩隻手收，我都係俾咗十蚊紙佢，佢兩隻手收。我喺嗰刻我真係我好欣賞，因為佢、老實講十蚊又唔係話好多錢，但係佢都對每一個客咧，佢都係咁樣。所以我覺得你話搣飛嘅話咧，好值得去呢度學習一下。 係啊，我並不是投訴。只是希望優化啫， 咁啊，即係做服務員都希望有啲温度啦。啊，Right, I'm ready。 請觀看面前有幾多？在变一弯 成有光的路线，请按着行下去，如何地未到都有天，有一天圆月再变一弯月，云荡再变千抹云，聚散至今有想象，想干的事，想相约于地平那一边，明白夜了天将亮，然后亮了天会黑，亮暗最终有天意，想到生命想再生存一次，让未来还太远，但目前能够呼知道太近或太远，但目前能高呼，虔诚地信我的天，我愿意前面尚有千弯路，前面尚有一个谁，就算再灰再生长，想干的事，想见的人，相约于地平水光那边，时候就到天光亮，如时候未到天暗黑，从起身一刻到安眠，总有生命，总要生存一次，若未来还太远，但目前能珍惜我的每天，不要谁同意，都有天在意。 陈柏宇的作品《有天》的 first take version， 我都突然间一路听佢只歌的时候咧，一路谂，咦，我都是带紧佢呢款headphone 喎， 呢個品牌 係你試下拍一條片咯， 拍一條片喎， 打質質地 ，I'm ready 係 嘛 ？I'm ready， 我可以幫你拍， 好啊， 我興奮啊！ 我哋開麥之前咁樣， 開麥之前拍咗 佢，私底下蛇喺度笑陳柏宇，佢臨 first take 之前飲啖水，跟住捽一捽個嘴唇嗰啲咧， 嗰啲就 嗰啲就 acting 嘅一部分嚟，因為 performance 用 performance 配音情緒，配音情緒 嘅一部分， 就好似賭神咁樣啊，佢轉一轉手指。就是专登过去那五十铺牌里面做出来阴你只老狐狸 的。阴你只老狐狸啊。还要拿个啤牌飞他眼镜。 为什么什么有支牙签啊。那支牙签最后就摆在烟那里做个尖接。即其实那时的赌片都很 creative。今天都 是好笑。 是往后都讲多点不同的电影。 现在听啲宣传声，但是成日令我想起赌神。 好啊！我哋讲翻之前大家都关心嘅一件嘅事件，记唔记得有啲咩事系令到日本有啲公司咧蒸发咗168亿 yen 啊？系啦，咁啊就系嗰个有啲叫做网民啦，咁啊为咗就自己有个高嘅点击率咧，咁啊于是乎就喺个餐厅入边咁啊攞佢哋嗰啲装豉油啊一啲嘅嘢就 水杯啊， 系啦，咁去到整污糟佢咁样，咁呢啲片咧，咁当然啦，佢又道歉咗，亦都删除咗呢啲片段啊，咁但系仍然面对紧嗰个法律嘅問題啦，係啦，咁啊，所以咧，即係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咁啊，呢啲係絕對係要懲處嘅問題嚟嘅。好啦，咁而家咧，因為當地啊，除咗係壽司鋪之外啦，佢哋連埋一啲食咖喱嘅店啊，甚至乎係食餃子嘅店啊，同埋其他系列嘅壽司鋪咧，其實都面對同樣嘅問題，因為佢哋即係鐘哥之前都講得好啱，佢唔係話淨係而家有冇人繼續做。是本身呢個行業咧，或者呢一種嘅運作模式咧，係建基於大家嘅信任情況底下，而佢嘅行為破壞咗，破壞咗呢個系統，破壞咗呢個信任，所以而家咧佢哋個生意係慘淡咗好多。啲人咧一入到入去嘅時候，就算幫襯咧，佢哋個心咧都仲係有條，即係有條刺咁樣，即係好似有始終有裂痕咁嘅感覺。好啦，咁而家佢哋就出好多嘅方法，諗住處理咗呢一個事件啦。咁有好多唔同嘅計仔出咗嚟嘅。咁第一就係將台上面所有嘅調味料咧全部收曬。 嗯， 好啦，甚至乎你話食餃子嗰間嘅咁好出名，咁然後佢 想喂，我搞咗，我想揾啲嘢點下。 嗯， 台面冇喎、哦，每一切每一次，即係為咗乾淨，而每一次咧，佢要嘅時候咧，佢舉手或者撳掣，那個 waiter 個 waitress 咧，就喺佢自己個 counter 嗰度咧倒，然後再雙手俾佢，仲要再加多一句唔好意思啊，要你等，為你造成麻煩。其實最慘就係個 waiter。 係咯，咁咪要再多啲嘢做咯。 其實係啊， 咪落係其實人力成本嚟。 人力咁咪冇辦法解決唔到。咁而家咧，嗱仲有好多方法咧，佢哋諗住嚟緊嘅時候推出嗱，包括又有啲就 ban 咗啦。例如可唔可以咧就直接喺嗰、那個好似而家斟水嗰個位咁樣咧、嗯，就直接將啲豉油咁樣送過去咧，揾條細細啲嘅管。咁但係又驚啲人咧，又如果你交個殼喺度，又驚啲人整污糟個殼啊。所以暫時嚟講咧，佢哋用嘅方法咧，都係覺得用人手將一個咧好似積氣嘅形式咧，就放上去個客人上面咧。是最好。咁當然啦，仲有啲聲音就好似香港有好多鋪頭都係㗎。你無論係豉油定還是係芥辣、 嗯， 全部都係獨立包裝。 嗯， 咁呢個咧就有人贊成嘅，不過即係造成嗰個環境嘅問題就比較上禮計啦。 嗯， 係啊。咁而家冇啊，你一個信任破咗，其實唔係淨係呢件事，即係大家睇到吸收咗經驗就係任何一樣嘢咧，只要信任破壞咗咧，你要修補，即係大家而家都好頭痕，搞唔掂啊！ 股价破坏咗都 系啊， 修补都好难搞啊！我觉得 永远有条刺嘅，你唔好谂住修补到啊，修补唔到嘅。 系啊， 即系等于你每一次，就算你隔咗几十年之后咧，你去到嗰度即系唔同嘅地方食嘢啊，都系呢啲自助形式嘅、 啊， 你就会谂翻起嘅。 都仲喺度笑紧咯， 系 啊, 啊, 啊，就算你知道佢系干净，佢 guarantee 你每一次嗰啲樽咧都系会再消毒嘅。你个心入边每次见到佢消毒，点解啊？你就会谂翻呢件事咯。 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去揾嘢食嘅时候咧、 啊， 都真系要谂啊吓，究竟啊有啲咩食肆系相对卫生啲咧？如果咪食咗肚仔痛啊，唔好啦。 愿意同法方全面重启各领域往来。新华社报道，马克龙强调法方重视对华关系，认为法中加强战略对话共有。是具有重要意义。报道又说，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中方重视法国独立自主的大国作用，愿意同包括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起探索政治解决路径，尽快实现停火止战。英国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宣布辞去部长和苏格兰民族党领袖的职务，但是会出任到选出继任人，而他都会继续留任苏格兰地方议会议员。施雅晴在爱丁堡举行记者会宣布辞职的决定，他说辞职是非常困难的决定，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党和国家的爱，并且经过长时间考虑之后作出，强调辞职和近期的争议无关。施雅晴又说，苏格兰民族党将会在未来几日发布有关选举新领袖的流程和时间表，他相信自己的继任人将会致力于推动苏格兰脱离英国，他都相信大部分苏格兰人都支持独立，所以苏格兰民族党需要团结并且争取更多支持。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会就击落中国高空气球和三个不明飞行物的事件发表讲话。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拜登和他的团队正是考虑在他下星期初启程前往波兰访问之前发表讲话。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拜登施压，说一连串的事件令美国民众困惑，要求他作出更多解释。不过拜登甚少公开置评，主要是由白宫官员就事件发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二曾经说，最近击落的三个不明飞行物可能属于商业用途，与中国无关。另一方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将会离任，但是白宫强调罗森伯格早已计划离任，与今个月四号击落中国高空气球事件无关。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

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前几多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 古 Sir 一开始揾 Tyson 咧，就系想做啲新嘢嘅，不过 Tyson 就觉得新旧可以融合啊。於是除了重新編曲之外，亦都將自己以前聽第二最愛的感受放落去新加的歌詞入面。作曲 Tyson Yoshi、 Isaac Chang、 張介添，填詞 Tyson Yoshi、 Isaac Chang、 黃偉文，編曲 Teddy Fan、 Silver Strike， 監製 Tyson Yoshi、 Silver Strike。上榜五个星期，连胜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古巨基 Tyson Yoshi Second Favorite 第二最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 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 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想大家深思，我哋成日所谓嘅家，究竟系由人组成定系房屋组成呢？呢啲先系真正值得我哋透过剧中思考嘅一件事。 国剧八三零，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四分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啊。德基早晨啊， 早晨， 早晨，德基， 早晨，中国小华欧，你哋好啊。 系咁啊，嚟到星期四啊，睇睇港股表现先啊。咁啊，恒指咧四连跌啦，再跌多301点，咁啊，失守21000点啦。今日有冇机会睇翻好少少啊？定还是咧好似报章标题咁样啊？两会咧就快召开啦。咁啊，有个别嘅板块仲可以睇下咧。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唔该晒。 好啊，咁啊，讲到港股，即系咧呢段时间都同我过去嗰两个礼拜嘅讲法咧都吻合嘅，真系啦，去到22700点之后回头咧，咁其实跌幅唔系话好多，不过咧转眼间咧都差唔多跌咗冇两千咧，都1900点啦。咁背后嘅原因系啲乜嘢咧？咁当然好多因素困扰住啦，其中一个都几关键嘅就系市场对于聯儲局嘅加息嘅預期咧，係完全截然不同。尤其是相對於一月嘅時間，聯儲局加埋嗰一次25點子嘅息之後咧，當時就大家諗啊，可能都差唔多啦喎，嗰頭近啊，即係個高原期好近啊，即係可能嚟到呢度停啦。但而家唔係啊，因為咧啲經濟數據非常之咁強勁，咁經濟數據強勁咧都係好嘅，即係個經濟。好啦，咁但係經濟咁好啦，咁加息嘅預期就當然會升溫啦。咁就再之前嘅一連串就業數據，到啱啱早前嘅 CPI 呢，到啱啱尋日先至見到嘅零售銷售數據呢，都係反映同樣預期。咁或者一月份 retail sales 嘅新嘢呢，都好簡單講下俾大家聽，就係、是、升咗呢就3%，咁升幅呢係兩年以嚟呢都算係最勁㗎啦。咁甚至乎呢個即係製造業嘅一啲生產嘅數據呢都有個反彈喎、哦。咁即係一句講曬好好咁話啦，係咪 咁好啦，既然咁好啦，咁好多嘅呢一啲嘅分析同睇法咧，都會覺得咁啊，即係有排都未加完啊咁。咁仲有咧，就係喺聯儲局裏面咧，一啲比較即係夾派嘅官員咧，即係唔係辭職咧，就冇投票權啊。咁所以咧，大家就會覺得咦，咁樣玩落去咧，咁就睇嚟可能未加完喎咁樣。咁所以就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就成為咗咧，就係我哋嘅港元匯率咧就持續走弱，港匯又跌到弱方保證啦。咁我過去都經常都講噶啦，即係都唔使上我堂啊，唔使聽我做節目都知噶啦。港匯強就港股冇得弱，咁但係個港匯弱咧，個港股當然就唔會強得去邊啦。咁呢個都係好直接了當嘅理解啦。咁好啦，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刻，咁我哋要點樣分析咧？咁樣外圍美股咧又冇乜嘢喎。雖然即係都唔係話點樣有個好大嘅突破，咁但係即係道指又好，標普都好啦，咁都埋單計數都叫做升啦。咁 Nasdaq 咧仲升得好啲添。咁嗱即係應該咁講嘅。喺過去我哋最擔心嘅係息口，咁但係咧而家好啦，開始慢慢消化緊啦，就係好啦，三月份要加，五月份要加，咁可能甚至乎而家都會市場都會最大嘅預期就係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去到5.25%到五。嚟半咧，先至有機會停落嚟。咁好啦，如果真係呢一個預期係屬實嘅話咧，咁啊即係仲有三次加啦。咁好啦，咁我哋香港咧，咁同樣地啦，因為如果你話美國真係仲有三個 quarter， 即係三至四分一厘咧，咁即係都係嗰句貼現窗基本利率就一定每次都會跟嘅。咁而我哋個銀行同業拆息咧，咁當然啦，亦都係有一個反彈嘅可能性啦。咁但係最關鍵係個最優惠利率啦，可能的而且確都有一個些微上升嘅空間，不過嗰個空間都唔係話真係咁多嘅。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你話港股喺過去呢幾個交易天一直都回落，亦都唔係淨係呢一個聯儲局嘅因素。咁我都過去兩個星期都講啦，三件事困擾住市場情緒啊嘛，仲有氣球事件咧。咁但係氣球事件睇嚟咧，即係呢個氣球門咧，又好似有少少降温，因為即係美方咧就話擊落咗幾個氣球，但嗰幾個氣球就唔同中方冇關係嘅。嗱咁嗱，所有嘢都係佢講啦。咁但係佢話冇關係咧，起碼咁所以起碼都有個降温嘅效果。咁啊，而再之前提到亞達尼嘅事件咧，即係呢間即係美呢個印度嘅都曾經啊嚇，即係首富旗下嘅企業咁。係啦，市值就真係腰斬咗噶啦，咁但係而家睇嚟咧，又好似定咗少少落嚟，咁所以就咁睇幾樣嘢，咁當然啦，你話喂咁經濟好都唔係壞事啊，咁最多就係加息啫，呢個係事實。咁第二就係話，其實我哋都要睇翻唔同嘅市場、唔同嘅企業嘅盈利表現，同埋市場對於個加息嘅預期會點樣影響咗佢哋嘅盈利表現咧？呢幾樣嘢咧都係要再細心去睇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就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你話個港股。我都曾經講過話，跌到五啊天移動平均線咧，應該就會有初步支持。咁填五十天線都上到嚟，咁其實尋日咧都曾經都非常之接近㗎啦。雖然又未話跌到去落去嗰個位置，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啦，仍然維持全個睇法就係話250天線、50天線下面嘅而家支持力度，如果以250天線嚟講就相當之好。咁但係你話喂今日可唔可以都彈翻少少咧？咁我覺得都可以嘅，因為始終畢竟過去呢段時間市場嘅氣氛都幾疲弱下嘅，因為又哇有啲企業又走出嚟，即係唔係即係好等錢使嗰啲都走出嚟供下股啊、抽下水啊咁樣，咁梗係大家都會擔心㗎啦。咁仲有時啲官媒嘅言論咧，又唔係一面倒唱好㗎嘛，一下子好係 ChatGPT 嗰啲就都炒風好熱喎。跟住又話喂，信託嘅樓市啊反彈得太快，喂唔係啱啱早排先冇交口嘅咩？咁係咪即係尋日啲，所以啲房地產股又回咗，咁所以就即係大家我唔係認即係。非常之認真，有陣時咧即係官媒一啲嘅言論啊，即係一啲評論文章啊，的而且確係會好短暫咁影響市場嘅情緒嘅，咁所以就大家又留意呢幾方面嘅因素咯。 明白，即係話阿 Dicky 講開咧，嗰個氣球啊，嗰個飛上天嘅波波啊，咁我係諗起一啲又係飛上天嘅嘢，所以問阿 Dicky 關於航空啊，國泰。咁上個月咧，佢係即係個客流量咧就升翻，又過翻100萬啦。疫情後首次啊，咁而且貨運咧亦都扭轉咗連跌嘅呢一個走勢啊。咁睇到好似幾好啊。咁但係仍然有啲咧，即係譬如話又要取消去日本嘅航班啊，咁樣咁加埋咁多消息，咁我哋應該點樣睇國泰嚟緊嘅走勢咧？Dicky， 好，其实呢就过去呢，我諗过去一个月左右到呢，其实佢股价反而就垂咗落嚟嘅。但可能大家会觉得点解咁奇怪嘅，明明啲航班又多咗，跟住呢又明明啲机票又贵咗，跟明明呢就即係有阵时都比较难订到位咁样。好啦，咁客观嘅事实就係永远都係啦，即係股票市场就係走喺事实嘅前面。咁其实早喺两个多月之前都發現到，咦，唔係喎，復常咯喎，內地都吹緊呢個風咯噃。咁當然啦，當其時香港亦都即係開始復常咧，咁已經啊，所有啲航空啊出行嘅股份就係嗰陣時開始咧就乘勢而炒上啦咁樣。咁好啦，咁但係呢段時間回落嚟，亦都去到而家呢個位置咧。咁如果你話相對於無論佢資產淨值嘅折讓啊，以至到頭先鐘哥講即係國泰嘅一啲嘅營運數據啊，甚至乎即係唔係幫佢賣廣告，不過佢最近亦都有啲即係宣傳推廣，可能買機票買夠兩套機票咧，可能有啲即係跌扣啊。咁我諗即係簡單一句咧，就係話其實全世界都全面復常啦。咁當然之前就炒咗一轉啦。咁但係而家落翻嚟去到現在呢啲位置咧，咁我又會覺得開始有啲承接㗎啦。因為真係無論講緊個即係即係話客運量同載貨量咧，都有個即係好顯著嘅應該回升。應該咁講，客載即係載客量咧嗰個回升先至驚人，因為即係由即係好低嘅基礎開始復常咧，即係講緊幾4000% 嘅增加，即係哇咁犀利啊！即係係啊，報復式旅遊啊嘛，即係呢個係都幾明顯啊。正所謂我都飛咗兩轉翻嚟啦， 好嘢好嘢。 我咁問另外都想問阿 Dicky 咧，咁啊本地同內地嗰個餐飲方面啊，其實個勢頭都幾好，啲評級咧又上咁樣。喺情人節咧都見到咧，其實大家都好肯花費喺食嗰度嘅。咁如果你話嚟緊呢啲叫做餐飲股咧，咁啊需唔需要咧，即係可以一齊食得過咧？咁如果你話入邊嘅選擇咩好咧？我哋食火鍋啊、快餐咧，定係食甜品好咧？嗬？ 阿小华问呢个问题都真系问得好好，亦都好生活化。咁我谂啦，嗱，我又唔推介特别个股啦。咁但系咧，头先都讲咗唔同菜嘅种类，究竟边样好啲咧？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以而家呢一刻咧，即系内地嘅经济又全面复常啦，其实全世界都复常咧，理论上食系最快同直接嘅，即系成个行业计嘅。咁当然啦，而家面对嘅问题，我哋用基本嘅角度去分析咧，就系而家唔系冇人去帮衬，反而咧系即系成个业界咧未咁快请翻足够嘅人手，令到佢未能够即係接待到咁多個客，呢個係個好基本概念。其實澳門嘅情況都係咁，飲食業嘅情況都係相類似。咁但係慢慢最緊要就有生意啦，有生意就賺翻多啲啦，賺翻多啲就請翻多啲人啦。所以我會覺得咧，即係頭先提及到嗰啲咧，即係話唔同類型嘅菜式咧，咁當然我會比較睇好一啲，可能係做一啲比較高檔次少少嘅餐飲嘅連鎖嘅一啲嘅即係鋪頭嘅，可能係。即係如果你問咁多樣嘢，咁喂霎下中式嗰啲打邊爐好啲定日本啲 shabu shabu 好啲咧？咁我又覺得好似日本啲 shabu shabu 咧，即係嗰種利即係毛利率就可能會高啲，又單價貴啲啲。咁但係其實都差唔多嘅，就算話中式嘅打邊爐都好啦。咁總之就係話喺而家呢刻復常咧，咁其實成個行業趨勢都係已經係明顯地好過嚟㗎啦。咁但係係佢嘅股價某一啲嘅股份就已經反映緊呢個情況咁解啦。 我係弊。今日时间所限，仲有啲题目想同 Dicky 倾，包括系领展供唔供股，仲有咧股神咧上个季度减持台积电啊，咁呢个就 系啊，咁好紧要 啊， 听日 讲咯，系啦，听日讲啦。咁早晨，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咁啊 ，Dicky， 我哋听日讲下其他嘅股票话题啊，多谢晒你， 唔该 Dicky， 拜拜， 唔该 Dicky， 谢 谢，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股票市場咧又會抽下水啦，俾啲即係大企業咁樣啦 ，cap 下水咁啊。但係咧近排啊，即係今日就乾翻啲啊。早幾排未天氣好潮濕嘅，相對濕度98% 咁樣嘛。 有一日咧跑渣馬嗰一日啊，100%啊， 係我都瞪嗰啲跑手辛苦。 係咪啊？你有冇去跑啊，船仔嚇？ 唔得啊！ 唔係唔得， 你冇練啫， 冇嘢係唔得嘅，係啊。 運動真係我嘅弱項。 你今日冇。明天会有的。 是啊。那更加是今年你定立了一个目标，就是明年要马拉松。 是啊。 你得喎， 你 得 個， 喂，你纖纖瘦瘦，其實你都有條件、啊， 本身已經輕咧，好快脆就上手啊！ 係啊，加油啊！ 啊 你唔好放棄治療啊！係、啊、 努力啊！ 係啊， 我盡量而家行步路都唔好棘親住先。 好啊，努力啊！ 好，咁啊，講翻消委會啦，近排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調查報告出嚟啦，咁啊、包括有。洗头水嘅调查啦、但今日想聚焦讲咗咧14款啊嘅抽湿机啦，咁、当中啦、有两个指标都几值得参考，其中一个指标咧就系、电费啊可以相差到五成啊，即系你话最悭电嗰部咧就悭多五成啦。 而家电费咁贵嘅情况底下，佢能够悭到五成咧，可喜可贺， 真系好多、 啊。系啊，咁啊有一部咧真系佢真系以平取胜。有一部2000蚊嘅其中一个牌子啦，咁啊内地牌子咧，有阵时读股票都会读到嗰个牌子咧，咁、啊性价比超高咁、样，呢个系消委会讲嘅，唔系我讲嘅。咁啊2000蚊咧就节能嘅效果咧又相对好啦，价钱亦都相对抵玩啦，咁 性能 OK 嘅。 系啦，即系佢有几粒星星噶嘛，即系如果你睇消委会嗰啲评分报告咧，即系啊呢一样性价比咧就四粒星，跟住抽湿量咧就四粒星，跟住唔知耐用度就五粒星等等啦，即系你详细自己睇翻啦。哦，咁出嚟个效果又几好，因为我自己屋企嗰部抽湿机咧，其实唔觉唔觉咧用咗8年啦。你哋嗰部咧， 哦，好襟用喎。 系啊，系啊。 我屋企啊， 你哋嗰部咧， 五六年到啦， 五六年系嘛， 我都差唔多五六年啊，系啊， 船仔你都住喺郊区都要， 我喺度思考紧，好似十几年嚟都冇见过佢，我屋企转过嗰部抽湿机， 我要啦，十几年嚟冇开过， 系 啊，摆喺度咁样， 好湿喎香港， 系啊，特别系郊区啲咧，有阵时觉得我觉得湿啲啫，我觉得湿啲啫，譬如我有一边近啲海啦，跟住我又觉得，喂，嗰边都系特别。嗰、那個床褥都係濕啲嘅， 會噶會噶， 係喎真係喎，係嘛？ 封牆嗰陣時， 你會唔會咧？阿小白，你居住嗰啲地方， 我梗會啦。有陣時有啲濕嘅時候咧，你連埋山嗰啲寒氣啊、濕氣咧，一次過落埋拱埋落嚟嘅話，你係真係需要抽濕機。 使唔使開兩部咧？我又想問一下啦。 我屋企暫時就唔使，係暫時都冇咁嘅需要。 咁佢 又 好似哈爾移動城堡咁樣喎。 係啊， 即係有陣時入房 轉去， 有陣時喺廳咁樣。你係咪都係咁啊，鐘哥？ 梗係推嚟推去啦，但係我哋啫。咁如果你话成日都话好有钱嗰啲人咧，咁咪住高层啊嘛，高层越高越贵噶嘛，住高层啊，买多几部抽湿机啦，你睇下呢几日。即係嗰啲頂層可能30樓以上啊，已經見唔到個世界。 係啊， 全部都係雲嚟 嘅。仙境啊， 住 house 嗰啲都係啊，你每一層都要一部抽濕機先搞掂。 所以呢啲俾佢哋睇啊，邊啲慳電，買多幾部慳多啲電啦。 係啊，仲話咩鳳凰層啊嗰啲啊，買樓要買鳳凰層咁啊，即係對上落一層咁啊，真係唔知係嘛。好，同大家睇睇個天氣，咁啊大致天晴，乾燥啊，早上咧相當清涼嘅，咁啊日間咧最高气温大概20度到啦，依家几多度啊？依家咧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59%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王毅说，中方始终视法国为优先合作伙伴，愿意同法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开辟中法关系新前景，赋予中欧关系新动能，为推动国际合作和应对全球挑战作出新贡献。他又说，中法互施援手，共同抗击疫情，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社会恢复正常，愿意同法方全面重启各领域往来。新华社报道，马克龙强调法方重视对华关系，认为法中加强战略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报道又说，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中方重视法国独立自主的大国作用，愿意同包括法国在内的

自己一個人的浪漫。咁、所以今日就想講下，有邊一套戲你會推介，或者電視劇啊，你推介俾人哋係自己獨個而走去睇嘅，一個人睇，唔好同人分享。嗱，當然咧，你覺得呢套戲可能係超好睇，你想自己靜心地欣賞又得。或者套戲超爛，爛到你唔好叫人去睇啦。除咗叫你嘅仇人啊嘛，成日話你介紹一套你唔覺得好爛嘅戲俾你嘅仇人睇咧，就係、是、最大嘅報復啊嘛。係 係 咁又得，咁你覺得有邊一套戲你哋自己睇過嘅，覺得真係要一個人睇你先至攆到裏邊嘅味道嘅咧？ 我先。我覺得是驕陽似我啊 ，Good Will Hunting。 點解咧？ 點解啊？識啲嘢喎，識啲嘢喎， 好嘢喎，未出世呢套戲。 哦，係啊，係啊，因為我覺得呢套戲佢嗰、那個，佢除咗係聊，即係佢講緊年輕個主角阿 Will，就係好叻數學咁樣。咁、之後咧就俾人發掘咗，咁、但係原來咧佢係一個脾氣好暴躁嘅人嚟嘅。咁、最尾揾咗個心理學家治療佢咁樣。咁、我覺得成個過程咧，除咗係治療緊阿 Will， 其實都係治癒緊嗰個觀眾啊。 係 係啦，最多是譬如可能那個男主角是由細到大受很多批判，被人打的虐打，但是他就會自己 blame 自己，是不是我做錯了呢？這樣我就覺得每一個人應該心底裡面都試過，點都被人試過鬧過，然後又覺得自己是不是錯了，真的很大的一些創傷。然後這個這套戲在看的時候，我就覺得如果有個人在我旁邊，第一我是沒那麼容易 touch 到我的，因為我會怕我哭呢就很尷尬了。 不尷尬，那你就不可以看愛情片咯，這樣 不是，就看我旁邊那個是誰，如果是一些不熟的人，那又就會很尷尬咯，我覺得。另外就是如果呢有個人跟我討論呢，我就會覺得哇，沒了那個我在看套戲治癒他都治療我噶嘛，我就冇咗个治疗我自己嘅过程。 哦，即系要自己去睇完之后再思考，就唔好俾人哋影响到自己。 系，我觉得要沉一沉低嘅呢套戏，即系要睇完之后，所以自己一个睇好啲。 治愈系电影啊，系 啦， 呢个系 啦， 嗰个票房真系大件事啦。谂住一家大细睇，点知话我都系冇一个人去睇咁样啊？ 系，我自己觉得咧，鬼片一系列嘅鬼片咧，自己一个人睇 吓。 真係好， 我識好多人都唔會一個人睇鬼片。 個原因係咩呢？我曾經試過咧，入戲院有啦，而家網上平台都好多鬼類型嘅，即係幽靈二零嘅呢啲 係 啦，咁樣嘅戲咧，我發覺咧，如果大家可以插埋個 headphone 嚟睇嘅話咧，個驚嚇程度咧 係 好大 ，OK， 非常之大，你係完全攆到佢嗰個音效所製造出嚟嘅幻覺，而個幻覺係可以令到你咧。起雞皮， 我估唔到你中意睇恐怖片， 啊、所以咧點解要係自己一個人睇呢？因為我先唔好講話喺線上平台，你用手機睇啦。如果你係喺入戲院睇鬼片嘅話咧，你側邊有個人咧，其實差好遠嘅，因為你點都有一個依賴嘅心咧。哇！我點都有咁傍住，我驚極有個譜。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享受呢一套嘅驚慄片嘅話咧。你自己入去睇，你側邊嗰啲人唔識嘅，你側邊嗰啲人唔識嘅時候，你唔會依賴佢，而你真係好投入一個戲入邊嘅時候咧，相反有陣時啲戲院開始有啲人喺度吱吱喳喳講嘢，佢可能咧。會令到你有一種疑神疑鬼的迷惑出咗嚟嘅時候，你更加驚。 香港咧好多時候啲人中意睇恐怖片嗰啲咧，成日都用笑去轉化咗自己個驚咧。 即係你用笑就話俾自己聽，冇嘢嘅。 好多笑聲嘅喎，你睇下，即係喺如果你睇一套恐怖片啦，即係相對。即系烂嘅恐怖片又好啦，真系恐怖嘅恐怖片又好啦，都系充满住笑声。 呢个系人嘅自然反应嚟噶嘛？你有冇留意啊？即系你揸车啊，咁有啲人会突然之间冲出马路噶嘛？又或者唔跟斑马唔跟红绿灯嘅指示，明明系红公仔，佢都要斩紧啊，都要咁样走过嚟咁样噶嘛？你有冇留意咧？通常呢啲咧。叫做偷到雞過馬路的人，過倒馬路，他們做什麼的？是笑的，明明很危險的，你可能被車撞到的，但是呢偷到雞了，跟住咪笑咯，驚啊嘛，應該是跟看鬼片一樣咯，應該驚啊嘛，但是他會笑咯。 其實笑來反映驚呢個狀態是很古怪， 冚住咗自己嗰個恐懼， 其實很古怪，即係你很開心的時候，你不會。你就好開心都會喊嘅，但我純粹覺得個反射唔應該係你好驚，但係會笑咯。 係想 cover 自己啊！我嗰陣時玩某一啲主題樂園嘅鬼屋咧，我諗起原來我都係全程喺度笑嘅，但我係一。即完全是衝到最前嗰個嚟嘅，就扮自己唔驚嘅。但原來我真係驚，我俾你哋 突然間醒悟咗，原來我係驚嘅， 真係驚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環境，如果你成個戲院入面，大家都係一個人入去睇嘅話咧，全部人都冇依賴嘅。你嗰個笑咧，可能你會收埋，因為你笑你有對象嘛。譬如船仔你入去鬼屋入面玩嘅，你有對象，你成班朋友，你笑你先會笑得出聲。你自己一個人嘅話咧，你點會笑啫？ 所以 你只有驚嘅啫。 船仔，你第二時拍拖啊，個男仔見到你笑咧，你要留心啊。究竟佢見到你真係開心笑啊，定還是見到你好驚啊？所以佢都係笑啊， 笑係。 咁我而家係驚緊定係開心緊啊？ 小心啲啊！ 依家係做緊節目，係做緊節目，冇乜個人情緒嘅。通常我哋係啊，我睇啲文藝戲，我中意一個人睇，因為我驚悶親隔離嗰個人啊。同埋一嗱講緊咩文藝戲咧，我又唔係講到自己好文青嗰啲嘅，但係有啲焦点所在，譬如华坚冯力士嗰 Joker 嗰啲咧，小丑啦，咁、你真系好文艺噶嘛？其实套戏系，好有电影感噶嘛。 Les Miserables 嗰啲都可以自己一个人睇会好啲， 悲惨世界。 总之咧，你睇嘅时候咧，即系譬如 Joker 啦，我自己都有少少演出啦，咁、我都觉得啊，呢、這个演员真系做得好好、啊，佢、真系史丹尼夫拉夫斯基，好似中国依家教紧嗰啲从内到外，就对分内嗰啲咁嘅嘢。 我手头都有用过佢做一个例子 ，Joker 系嘛？Joker 佢系打破咗演技嘅天花板噶嘛，即系我净系话摸到天花板已经好劲啦，佢系穿咗个天花板。 系啊，佢真系由头大到尾，嚟紧会有 Joker 2啦。 琴日有一张剧照释出咗啊，咁、大家即系我睇完之后都好期待，就系佢大家都知续集有 Lady Gaga， 系啊， 佢就系嗰张相咧就系阿 Walking Phoenix 同 Lady Gaga 两个人面对面， 系， 即系睇完呢张相我真系超期待。 但系佢最癫系咧，佢其实第一集同第二集唔系紧接拍噶嘛，佢、又要维持翻自己。嗰種飢餓啊，同埋嗰種老到嗰個狀態咧，其實一個演員咁樣入兩次咧，都幾傷，會唔會咧，鐘哥嚟？ 梗係傷啦，梗係傷啦。所以 Christian Bale 咧，即係話佢 基斯頓比爾 橡皮人啊嘛，即係佢要肥又肥，要瘦又瘦，而且佢唔係普通肥普通瘦啊，係去到 好 極端嗰啲咁樣肥瘦 咁。所以我都覺得啊，呢一類戲有啲觀賞價值嘅，你唔想悶到另一半，或者另一半冇乜興趣嘅，咁你好簡單，你好難解釋。俾另一半聽啊！阿小丑講咩啊？小丑就係 Batman 入邊嘅壞人咯。哦，咁有冇 Batman？ 我冇噶。咁小丑講咩？小丑講小丑。咁小丑做過啲咩壞嘅嘢？放下炸彈咯。咁都唔係好壞啫。咁我記得有一段咁嘅討論嘅喺人生入邊，所以我最後都係決定一個人去睇小丑。 因為佢裏邊講嘅其實未必係同嗰個事件有關，係同個人嗰個性格啊，或者嗰個內心有關。咁我今日想讲几套啊，咁大家听落可能有啲觉得系咪噶，好似几好笑，其实都唔系嘅，即系都系认真嚟讲嘅。嗱，首先有一套《变形金刚》，即系呢个系列，我觉得真系唔好同人去睇，自己睇。我听得太多，就系、是、因为同个女伴去睇咧，发生冲突嘅，即系会有拗叫嘅。点解要睇呢套戏？咁呢啲變形金剛好男性向㗎嘛。咁即係女仔當然有啲人會喜歡，但係真係偏少嘅。如果你同佢睇呢啲戲呢，睇完多數鬧交。調返轉頭，調返轉另外有一套嘅，就係嗰、那個Trilight 就吸血新世紀。又係真係我提議啲女士呢自己睇，你唔好帶啲男士去睇。當年呢又係呢幾呢、這個三部曲上嘅時候呢，同啲男仔去睇，男仔睇完之後又係講返轉頭，做咩睇呢一套啊？呢套唔好睇喎， 我又唔係好似 Jacob 咁大隻，又冇 Edward 咁靚仔， 呢啲就會引嚟矛盾嘅咧。你最好自己睇。 跟住個男仔又話翻：，咁你咁唔係好似 Bella 咁靚啦？咁樣係咪？ 或者好似船仔咁，你可能睇呢啲戲咧，我想感受一下當中嘅浪漫。咁你咪自己去睇咯，你就唔好同個伴侶去睇啦。 但係佢又冇嘅，我暫時同你做咗兩三個禮拜節目，我都覺得你都係比較 OK 啲嘅。 其實我連 Twilight 都冇乜睇過， 冇乜睇過，係咁就冇嘢啦。嗱，咁另外有一套咧，呢套咧就船長係大個啲先睇啦。就喺個串流平台裏邊啊，嗰套嘅《全裸監督》 哦， 呢一套有兩季啦。咁我就呢套我真係會推介大家，你唔好同人睇，甚至乎咧男仔同男仔睇一齊睇得唔得？唔好，同女仔睇一得唔得？唔好，一定要自己睇。呢套戲大家都知啊，佢呢兩季咧就係講一個喺日本一個好出名專係拍 AV 嘅人，佢點樣出身？ 點解投入呢個事業，同埋點樣拍？點解會引起而家日本咁盛行嘅一個成人錄影帶嘅呢個市場啊嘛？ 嗯、 就係講緊呢一樣嘢，當中有好多裸露場面嘅。咁但係其實佢個戲完全唔係講緊呢啲嘢。如果你同其他人去睇咧，你就會用一個道德審判眼光去睇，反而睇下究竟呢件事點解會碌到出嚟變成一個產業，而呢一樣嘢對每一個人嘅反思係點樣？所以自己一個人睇先至睇到裏邊嘅嘢。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今日如果你是喜欢吃甜品的话，发达啦！原来今日叫做 Fat Thursday 啊，究竟点解呢？转头话俾你知啊！ 听到个名叫做 Fat Thursday 都即刻谂到，哇，梗系要食好多甜嘢嘅咧。点解呢个星期四会特别致肥嘅咧？咁就要问一下一啲嚟自波兰嘅朋友啦。原来喺波兰咧，十六世纪开始已经有一种好出名嘅甜品叫做 Paxi。Paxi 咧就好似一个甜甜圈，一个 donut 咁样，不过中间咧就会有啲果酱嘅。最出名嘅咧就系一啲玫瑰味嘅果酱添。原来咁耐以嚟，波兰人都相信食 Paxi 呢一种嘅甜品咧系可以为大家带嚟好运噶。咁所以今日 Fat Thursday 最好嘅庆祝方法，梗系食翻个 donut 啦。 嘿，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

另外，江乐道中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喺交易广场。跟进翻较早前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元朗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车多，而家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是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而家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系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系比较车多缓慢。元朗公路去返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而家龙尾喺十八乡交汇处。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而家龙尾喺奇德专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似乎佢咧而家都揾到自己嘅 image 啦，形象同埋揾到佢自己嘅歌路啊吓。Sam Smith，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Everybody's looking for somebody, for somebody to take home. I'm not the exception, I'm a blessing of a body to love on.Tonight, come by me and drop a line. Put your aura into mine. Don't be scared if you like it. I could fill you up with life. I could ease your appetite. No, you've never been this high. Don't be scared if you like it. Cause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No,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Yeah. Cause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I need a lover. 曾经试过出口术啊，话自己嘅 friend Ed Sheeran 好红啦，好羡慕啦。今时今日唔需要羡慕啦，因为佢有多首嘅流行作品啊。最新有呢一首 Sam Smith，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Long D， 作曲冯允谦、冯汉宁。作词林若玲，主唱 Jace 陈海荣。老伙计，作曲侧田 Eric Kwok， 作词林宝，主唱侧田。 若你在店内，由我做伙计。 愿我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 平衡空间，作曲雷有辉。作词殷葵，主唱雷有辉。 让我不识的穿梭，时差争几分钟就错。你唱娇情的歌，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有得升啊，升38点，标普500指数咧升1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110点啊，港股 ADR 咧都系向上嘅，升46点啦，咁睇到咧即系金价咧仍然处于咧1836美金楼上嘅，咁啊油价咧都继续啊企稳喺高位，咁啊睇嚟咧今日咧金股有都齊升喎，睇嚟開個好嘅開始啦，轉個頭開市呢，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嘅資訊啦。 阿歐同你講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熊仔 Sir 同我哋分享嘅。早晨，熊仔 Sir。 早晨 啊，洪仔 Sir， 喂，嗱，先问你一样嘢啦，嗱，又系用动漫嚟做开始先，咁啊嗰阵时。樱木花道咧学走篮咧学咗好耐嘅，我记得咧细个跟阿 Sir 学打篮球咧，都系学走篮两步半开始去开启嗰个篮球生活啦，咁样。你咧，你当年第一次走篮系咪都棘棘地嘅？左右左定右左右啊？定还是系点啊？不如讲下啲回忆射球先啦，好嘛吓？ 我觉得以前咧，我都系成日走步嘅，因为我以前。都系嗰啲好快嗰啲咁啊，咁啊冇心机学咩一步两步嘅，总之咧攞到波就嗱声冲上去，有时真系走步者都唔知咧，入咗波就已经好开心噶啦。 系，不过走步会吹啊，旧时啲球证啦，即系譬如我哋出去打学界咧，啲球证吹走步吹得好足嘅，因为我估咧佢哋直跟咗入去个脑入边咧。对于走步好似一个记忆体咁样，一入咗去，你啲动作唔对，或者你上篮嘅动作好生硬，佢就即刻已经吹走步。但系随住我哋咧呢10年咧睇 NBA 睇得多咧，其实 NBA 可以偷咗半步啊嘛，有段时间你又会觉得喂嗰球唔系走步咩？咁都咁啊真系唔系走步啊！但有啲球员咧就打翻 FIBA， 即系打翻国际赛嘅时候啦，咁又走步翻咁样，其实都。是咪点去厘清呢？或者你而家出去，譬如教波或者叫做自己打嘅时候，啲球证系点样睇走步呢一样嘢？喺走篮之前，我哋讲下走步先啦，好嘛？ 我觉得呢，依家其实有啲人都搞错咗，其实点解要变成可以走步咁样嘅呢？咁样，因为其实一定系 NBA 嗰边演变翻嚟国际赛事咯，我自己觉得，但国际赛事又唔系跟得晒嘅，咁因为呢外国嗰啲人咧系好高嘅，咁当佢攞咗波之后咧，要将个波放落地下完全唔走步咧，其实都真系好困难嘅，绑手绑脚嘅。当佢行咗只脚出嚟，佢个身形咁高掉落地下咧，其实系好自然就系有机会个波未落到地下，只脚可能已经行咗一步至两步噶啦。其实讲真，即系其实人哋会点睇咧？人哋会觉得其实佢未完全控制好嗰个嘅。波嘅其实，咁所以咧就放宽俾佢哋咧，可以唔会因为咁样而就话走步，跟住咧就令到件事又停咗啊。 系，不过咧即系有阵时睇翻咧，未有阵时 NBA 都会将啲哈碌嘢剪出嚟嘅，俾大家上网当网片睇嘅，即系譬如 Shatterfu 咁样，成日都会见到，即系可能早几年啊，Westbrook 啊，或者 James Harden 啊，嗰啲成日咧攞住个波喺半场带咧，哇走咗好多步噶，叮叮叮叮叮，去咗6、7步咧，啲球证都唔系好吹，所以咧即系连嗰边啲球证都吹得比较严谨啲咯，即系可能就 佢又过咗份嘢，真系离谱 啲 啊， 真系。系啊，咁呢个都系重要嘅。嗱，我哋转个角度讲翻走篮先啦。嗱，依家走篮同嗰阵时有啲唔同嘅，不过嗱，讲到走篮嘅方式咧，个演变都有好多种啦，譬如 起步过人啊，或者上手下手抛投啊咁样，你会点样指导学生？step one 一开始系点样学走篮呢？ 我觉得学生呢，如果我教嘅即系唔系完全系小朋友都好犀利，但系佢当佢系即系初阶啦。跟住呢，我会教佢点样控制好个篮球先嘅。其实呢就系讲緊一个篮球放喺手板上面呢，咁究竟你可唔可以控制得佢呢平平稳稳，唔好俾咗波落地下。跟住落嚟呢，咁你咪正常咪会有个手指动作呢向上抛嘅时候呢，个波会有旋转嘅。好多时我哋旋转呢，我哋好多时都讲緊一个所谓嘅上旋，个波呢转向上嘅时候，如果掂到块板呢，个波会向上走呢，咁就可以原地攞住个波抛下抛下，令到有旋转嘅动作先。咁呢个动作就一定喺所有练走篮之前，我觉得应该要做咗先，即係学咗下手先。跟住落嚟呢，就开始学下点样将个波呢摆去一个心口以上的高度呢。跟住你可以俾佢哋呢，冇理啦，总之你喺一个中场，喂，即係发球线开始呢，就跑入去将个波呢，隻手冇放低，尽量隻手冇放低情况下呢，你起跳嗰下呢，就将你嘅手呢就啱啱好呢抛上去上面。而呢个动作其实就係得手腕同手指力嘅帮助啫，就唔係话上篮之前咧，将个波拉落条腰度，再由条腰度抛上去，咁呢个就唔系叫下手，呢个叫抛个波上上边嘅走篮。 嗯， 你有冇一种感觉？即系有冇呢个 画面出咗嚟？有，绝对有，绝对有，系啊。因为 我 系 有阵时好记得咧，我好记得咧，走篮咧，其实有时啲人话你走篮再叻嘅话咧，就放空心篮啊最好嘅，即系你将个波直接摆上上边个篮嗰度，即系倒个波落去咁样，系应该就空心篮嘅，即系开头学习练习嘅，因为嗰样咧。你更加容易控制到將個波你點樣碌落去，但係呢對於初學者嚟講係非常之難，尤其去到比賽呢係非常之大機會失手嘅。咁所以呢我哋都係放落塊板度，由側邊放落塊板度，能夠有個旋。個旋呢係啱啱好就係撞到個框側邊嗰塊板呢碌上去呢，咁就最好，就冇拋到呢好高由上邊塊板跌落嚟呢。其實就唔需要船啦，咁你咁你冇冰嘅煲啦，咁所以呢样嘢嘅下手咧，就牵涉到你可以摆个波喺一个啱嘅高度，再用你嘅手指力，咁之后你梗系要学点样起步啦，同埋个亮步啦，同埋点样空中嘅时候另一手去保护啲人，之后再有对抗性嘅情况下再抛啦，咁可能嗰啲逐步逐步加落去咧，其实佢好快就掌握到嘅，咁但系咧。一开始学抛投啊，学射，即系所谓上手即系射波动作嘅走篮，咁嗰啲我觉得就唔系最实用啦，最实用都系快上，放好个波，左右手都练到。 嗱呢个咧就牵涉到点解好多球员咧依家走篮射都唔入啊？意思系咩咧？有好多基本功打得唔好啦，同埋咧个 finishing 啊，即系个完成度啊。好低啊，好低啊，成日都啊，系啊，好快咁样上咗篮啊，跟住咧啊，都根本咧入唔到波嘅，咁你快冇用噶嘛，你得唔到分系咪？咁呢一个咧就等下集啊，再同熊仔 Sir 咧讲下个走篮嘅多变性啊，同埋个完成度啊，点样可以加强自己走篮走入波多啲咧？咁样嗱，旧时咧老师成日教我哋啊练习走篮啦，一开始依家都系噶，好多时候热身都系排晒队。即系一开始，譬如你打比赛最传统嗰啲咧，大家轮住射一罚球先啦，跟住左右两边走下篮啦。有阵时我自己出去打传媒杯，都系做呢两样嘢噶。当然啦，今次咁其实我觉得真系纯粹俾你火热身 for warm up OK， 但系即系啲 lay up 啦，即系有阵时做得唔好咧，我成日都见好多，就算夹一咧，好多时候有啲必入嘅铲篮啦，或者走篮咧，我都真系唔入噶，放嗰下都系唔知只手硬啊，定系放啲角度。唔好啊，咁样咁下集咧，等熊仔 Sir 同我哋多讲少少好嘛？唔该晒你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今日同大家讲下人工智能啊，亦都系 FinTech 嘅一部分。喺美股入面咧，好多 ETF 咧都有聚焦 AI 相关嘅投资噶，包括投资可以用于咧机械人嘅技术啦、人工智能嘅应用啦、从事咧工业嘅机械人自动化啦，同埋咧一啲非工业用嘅机械人。当然，你即刻会问咩系非工业用嘅机械人啊？譬如医疗手术机械人啦，做一啲心瓣手术嘅机械人咧，以及 autopilot 啊，自动驾驶嘅一啲车企啊，都有人工智能嘅技术含量嘅。AI 系咪可以改变世界？有冇当中嘅投资价值呢？投资者就要多做功课，深而更深咁去研究一下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钟哥系咪 啊？系啊，早晨啊，刘昌， 早晨， 早晨，钟哥，早晨啊，早晨全体， 早晨，早晨，阿昌，有咩睇今晚？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啦，逢礼拜四都有噶啦，铿锵集。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咧关心下咧香港嗰啲工业意外啊，即系认识下嗰啲职业安全嘅议题。 嗯， 咁啊，话说咧，即系近几个月咧发生咗香港发生咗好多工业意外啦。咁啊，令到咧公众开始关注啊呢个职业安全同埋劳工嘅权益啊。即系因为话说咧，翻翻转头睇啊，疫情咧即系而家缓和咗多少啦。咁啊，好多工程咧都复工啊，即系复工要赶工赶翻之前嘅进度。咁好多时候咧，即系嗰啲工程咧用判上判嘅形式咧，搞到上边唔知下边事啊，就有阵时好轻易就忽略咗嗰啲雇员啊、嗰啲工友朋友嗰啲安全问题，咁啊令到嗰啲意外咧容易发生咗。咁我哋今晚咧铿锵集呢个节目咧，就睇下咧政府啊点样透过监管同立法。去保障一班打工仔，咁另外工会又点样协助咧，去到改善工作嘅环境，避免意外发生咁话嘅。 系啊，就系希望唔好有意外发生先去留意，应该平时要留意咗，唔好俾意外发生啊。 系啊，除咗工作安全咧，仲要注意埋身体健康系嘛？咁八点钟系咪有唔做点知身体好咧？ 诶，冇错啊，咁啊呢个。呢、這個 Keep Fit 真人 show 啦，大家追開咗好多集啦，咁啊嚟到尾二一集啦，咁啊我哋從來咧睇親佢哋 Keep Fit 咧都係分咗男女子組兩邊各自玩嘅，咁啊嚟到尾二一集啦，咁我哋今次咧嚟一個男女子組嘅大集合啊，咁啊玩咗我哋睇咗咁多集嗰啲魔鬼教練咧，地獄式嘅狂操佢哋兩班人，咁啊照計佢哋而家好 fit 噶啦，咁所以咧節目啦就。set 咗一個咧極限挑戰咁樣去挑戰下佢哋嘅極限咁話，咁啊想知道咧呢一班人裏邊邊個身手最好，邊個好勝心啊最強或者最有膽識嘅話咧，咁啊今晚八點鐘一齊睇下唔做點知身體好啦 嚇。嗯，咁啊接住仲有咩好節目啊？ 咁啊去到夜晚十點半啦，咁啊當然有呢個千城百味啦。咁啊計上一個星期咧帶大家去到四川睇下嗰啲四川人食嗰啲美食啦。咁啊，今集咧好特別，咁啊好生活化嘅，睇下咧啲四川人咧由朝食到晚啊，即係由佢哋早餐開始啊，睇下佢哋咧當地嗰啲地道，佢哋地道其實食緊啲乜嘢嘅。上一集我哋睇咗嗰啲咧，佢哋全部都係嗰啲最有特色嗰啲 signature dish 啊嘛，即係睇下我哋呢啲咁嘅遊客會食啲乜嘢。今集就睇下佢哋民間究竟食啲乜嘢嘅。 原來係一樣係嘛？ 無辣不歡究竟係咪真咧？咁樣睇下夜晚黑會唔會睇完之後咧，令到你啊都啊流下口水咁啊，想食下宵夜咧，咁啊追蹤住港台電視31，你就會知道呢啲好節目啦。 嗯， 好，唔該曬劉昌先， 唔該曬， 唔該 曬。喂，食下辣都好啊！其实你话冬天嚟讲啦，我船仔中唔中意食辣嘅？我想问你， 系我系好中意，不过咧我条脷就唔系好顶得顺辣嘅，系、啦，我就中意少少刺激嘅， 少少刺激，即系少辣。 不过最近讲嗰个咧就几有趣，即系究竟外地人啊，叫做外地人去到当地食嘅嘢，系咪同当地人食嘅嘢唔同咧？咁点解当地人唔俾翻当地嘅嘢啲外地嚟嘅人试，要整咗另一种口味俾佢哋咧？ 系咧，要 tune 一 tune 咁样， 可能唔食得辣啊！我哋。会唔会佢哋当地人食嘅嘢仲辣呢？ 但系如果你想去嗰个地方，你梗系想试翻嗰个地方食嘢嘅 原汁原 味。咁又系，咁又系。 咁但系我要专登为咗迎合佢嘅口味，因为香港成日都系咁样噶。 系， 譬如话有啲唔同地方嘅人嚟食嘅嘢咧，其实嗰啲味道系适应咗外地人，所以去到呢度我就好拗头。咩叫做适应咗外地人？ 系啦， 我哋唔系应该俾翻啲原汁佢哋试下咁样嘅咩？ 即系等于港式咖喱。

有前辈同我讲，平时要做到自己好冇精神，就算你几够分，都要做个乌眉瞌睡嘅样出嚟，就系要话俾人听你好忙，忙到冇得瞓啊！做呢行，如果你经常有得瞓，即系你冇工作；有工作自然忙，忙到冇得瞓，咁先代表你系一个红人。唔单止做戏嘅时候需要做戏，平时都要演出噶。生活上都要懂得灵活运用，朝早翻工永远要好精神。如果唔系，老板会觉得你琴晚去咗玩。OT 嘅时候即刻扮眼瞓，老板就会觉得就算你咁攰，都会继续为公司奋斗，马上加分。我又问前辈咧，如果真系演出嘅时候应该点做呢？前辈话埋位嘅时候，无论几咁冇精神，都要扮到好有力量，龙精虎猛，因为观众系想睇到一个精神嘅样。我再问点解呢？因为观众自己都冇精神，所以好想见到荧幕上嘅人有，当自己都拥有啦。又系，我哋希望戏里边发生嘅事可以尽如人意，好人要有好报，坏人要得到惩罚，个个都大团圆结局，一齐去 BBQ。就系因为现实世界除咗 BBQ 我哋可以做之外，其他唔一定会出现，所以希望透过睇戏满足自己不能拥有嘅愿望。到底系做戏反映人生，还是人生本来就系做戏嘅素材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街边焦急的我，餐厅忧郁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欠呼吸息，却已急速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悲，只因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要交出真情，那算可比？狂暴涌，不需休息的吻，不需呼吸空气，不需街边观众远离。微雨中，身边车辆飞过，街里路人走过，交通灯催促过，剩下的是我跟你。收紧一双手臂，箍紧身边的你，透过十寸纱贴向你的呼吸，身边多少指责都已一概不理，爱得真心，我俩应该吻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悲，只因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要交出真情，那算可比？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 咩辦法咧可以提高大家對於烹飪嗰個嘅興趣，同埋對於食物？即係喺食嘅過程入面咧，可以令到整件嘅事情更加快樂咧。咁啊，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好嘅方法啦。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係將遊戲或者將玩樂放埋去烹調同埋呢一個進食嘅時候， 一路玩一路食啫，係咪？ 係啦，一路玩一路食。咁當然啦，你話 阿媽鬧嘅， 係啊，阿媽真係會鬧。所以食物咧就千祈唔好愛嚟玩。咁但係咧，你喺烹調嘅過程入邊咧，亦都可以將佢變成另外一種嘅風格，從而享受得到咧烹調嘅快樂嘅。嗱，例如其中一個咧就係燒章魚丸啦，八爪魚丸啦。咁其實佢係一個咧有少少似咧，好似玩遊戲機咁樣嘅。呢邊咧熱咗，跟住你又要整翻佢，跟住嗰邊你又未熟嘅，你又 hold 一 hold 佢。咁其實個腦咧不斷去到望住佢。咁同埋咧，你唔可以淨係完全唔喐嘅。完全唔喐嘅話咧，嗰、那個八爪魚丸咧，佢會黐底嘅，咁黐底又窿啦，咁啊又係浪費食物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發明燒八爪魚丸嗰個器皿啊，咪有個鋼嘅一個圓圈一個窿窿嘅，其實呢一個嘅叫做燒八爪魚丸嘅器皿咧，佢喺坊間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有啲咧可能都係插電啦，有啲甚至乎誇張啲，佢真係用翻個火都有嘅。咁插電嗰只咧就簡單啲啦，其實原來除咗我嚟整呢個燒八爪魚丸之外咧，仲有好多嘅食物都可以透過呢個器皿咧去到烹調嘅。咁其中一個咧先介紹一兩個啦，其中一個咧就係食海鮮。食海鮮大家就可以選擇咩咧？就梗係唔係蒸條魚都揾佢啦。咁但如果你話我想食下一啲蜆嘅，其實你可以用呢一個去做烹調嘅。因為你基本上都係落翻啲水喺嗰啲嘅一個個圓圈嘅位置落去啦，跟住放落去，然後咧佢嗰啲蜆咧都原來會喺入邊嗰個窿窿嗰度煮熟嘅。咁呢個時候咧，小朋友亦都可以一齊去到試一試啊！原來啲蜆咧佢係可以經過呢個嘅過程加熱嘅過程咧。可以煮熟佢，同埋蜆咧好得意嘅，成日話你煮完之後佢都仲係生埋嘅話咧，通常都唔食噶嘛，係壞嘅，入邊可能有好多沙啦，或者喺你烹調之前佢已經死咗啦咁樣，咁令到佢唔識得有個開合嘅作用。 我通常見到呢啲我都會叫翻開佢， 係 我都會嘅。 嗱曬， 但係叫翻開佢嚟食咧。得唔得嘅？ 係啊，我都喺度思議㗎，我都唔敢打翻。 我有打開嘅，我有試過打開之後咧，見到有啲係食得啦。咁當然你一打開，我見過有啲 case 都係好差。佢目測都已經叫全部都係黑色嗰啲泥啊，佢就堆滿咗，堆滿咗個蜆入邊。咁嗰啲你一打開，你已經就即揼咗佢啦。咁但係打開你見到其實都冇異常啊。咁嗰啲我都唔理㗎啦。咁牛高馬大，我諗咩食埋就冇所謂啦。 細菌嘅道理。 係啊，細菌當好品咁樣。咁好啦，除咗呢個蜆啊，呢個蜆咧當然係好玩啦，因為小朋友嘅過程，你諗下，可能你有三十格，三十隻蜆入邊一齊喺度煮嘅時候咧，佢一路開嘅，同埋佢有聲嘅，滋卜滋卜咁樣，咁啲細路仔其實會好開心。咁你已經將咗個烹調咧帶到入去一個生活嘅遊戲入邊啦，呢個其中一個。另外你都可以煮八爪魚咯，可以煮八爪魚啦。咁另外就係嗰個雞蛋。咁啊，雞蛋其實咧，有啲朋友就中意用個蛋黃去到做另外啲烹調，其實都可以用呢部機咧，去到做好多唔同嘅款式啊，又或者你譬如薯蓉亦都喺入邊烹調啊。咁大家不妨可以諗下點樣可以用呢啲八爪魚機去到咧就烹調其他嘅美食，因為好浪費一部八爪魚機咧個價錢可能我當你幾百蚊啦。咁但係如果淨係做到一種嘅款式嘅菜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好浪費， 係 咁你變咗買嗰個要好低嘅。但如果你可以用埋其他嘅option 俾佢嘅話咧，你就發覺原來呢部機買咗翻嚟都唔係咁浪費。 嗰啲雞蛋仔機咁樣咧，你玩一兩次咧， 你唔想再玩啊， 搞唔掂， 又要準備又剩咁樣，所以大家諗下。 我的享樂時代。 相信每個人都有試過 interview， 或者鐘哥應該有 casting 過，有冇試過 casting？ 俾人 cast 又試過， 係啦 ，casting 又亦都試過啦， 係啦。咁最近咧，網上面有一個文啊，有一個 post 啊，就係話咧，佢哋 interview 嘅時候咧，即係嗰個 in 人嗰個人咧，發現咗一個有單好搞笑嘅故事啊，就係話說咧，佢就係一間細公司做 HR 嘅，咁就有一次想請行政人員啦，咁就 in 咗人噶啦，咁但係咧就中間有 interview 嘅時候，有個女人入咗嚟，咁已經有啲奇怪啦，因為佢係著住瑜伽褲嚟 interview 嘅。 哦，係啦，即係冇乜所謂啊，而家興啊， 而家興，但係好似 interview 咁樣著。 in at mean 好似冇咁好、啊， 都有啲大膽咗少少、哦， 除非佢係瑜伽褲公司請人嗰、那個。啊 ，L 字头翻瑜伽裤公司， 如果系健身公司嘅话咧，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嘅。 如果本身系一个瑜伽达人咁样咧，咁我都系中意着，咁冇办法。 咁你瑜伽达人，你应该做翻瑜伽达人啦，唔使嚟做 admin 啦。 咁又啱喎，但因为佢最好笑系乜咧？佢就系上到嚟啦，咁正常问问题、自我介绍，应该系讲翻啲自己能力上嘅好啊嘛，系咪？佢就讲啦，哎呀，我以前咧俾男人呃啊，然后我就失婚啦，哎呀，变咗单亲妈妈，好惨。咁樣 咁博同情 啦，係啦，博同情。咁但係咁樣咧，反而in 人嗰個就覺得怪怪地啦，就話、不如我有消息再通知你啦。咁呢個時候咧，呢一位女士就出招啦，佢話我想問你哋嘅廁所喺邊啊？可唔可以俾條鎖匙我啊？佢話好啊好啊，咁我就俾咗條鎖匙佢。咁結論點樣咧？佢就走咗啦，連埋條鎖匙一齊拎走埋。 咁古古怪怪喎呢、這 個，係啦已經好怪，咁佢就打翻電話過去問小姐啊，你好似拎走咗我哋條鎖匙喎，你會唔會拎翻翻嚟啊？佢話嚇你係咪諗住請我先？佢話呢個就未決定。佢話嗱，你唔請我，咁我冇理由突然間搭翻車過嚟還翻條鎖匙俾你啦，係咪？嗱，一係咁，你請我，咁我就還翻條鎖匙俾你啦。 啊，佢又講得通喎，咁又係啊！嗱，你請我，我先至再嚟啊。 係咯， 你唔請我，我冇理由再嚟噶。 佢腦筋非常之懂得轉彎呢樣嘢，我覺得 HR 都可以諗一諗。 不過唔知佢係有鋪排定還是係突然之間諗啊？ 可能係見到佢冇乜意欲請佢咧，呢招佢用過好多次。 咁你攞人哋条锁匙走咧？点解？ 系啊， 唔小心攞咗啊，系咪啊？但系佢本身咧着瑜伽裤啦，都冇乜袋噶啦。Suppose 佢冇嚟袋埋条锁匙噶，系咪啊？ 可能有手袋咁样啦。 摆哇咁好手尾啊！即系将人哋条锁匙 摆自己个手袋， 自己个手袋嗰度咁样系咪啊？ 系啊，佢好好笑咯。之后个 HR 就觉得佢应该系特登嘅。 哦，有冇请到啊？咁样？ 梗系冇啦。佢哋好惨啊！佢最后屘系要。換埋女廁嗰個鎖啊，因為佢唔肯還翻翻嚟。 咦，咁即係嗰一排都冇辦法用到個女洗手間 嗰度。係啊，個男廁一齊合用啊。 哦， 係啦。 咁點解冇諗過啊？一間咁大嘅公司，點解冇諗過？不如我揾個信差去揾翻嗰個人，攞翻條鎖匙咧？ 信差貴啲定換個鎖貴啲咧？ 梗係信差平啲啦，又或者調翻轉頭，你可以信咩噶嘛？依家所有嘢都係信咩噶喎，真係噶喎。 不過都可能係一啖氣嚟嘅，有冇搞錯啊？你而家嚟見工，你攞嗰條鎖匙走，即係可能係一啖氣嚟嘅。但係啊，即係但係，其實佢換鎖都係一個啱嘅選擇嚟嘅，即係撇開呢一樣嘢啊。嗰條鎖匙曾經離開過間公司，你唔敢肯定嗰個攞走嘅人有冇倒配咗一條。 哦，即系不过佢得个厕所锁匙啫， 哇，嗰个系女厕嚟嘅， 咁又系咁啊， 系啊，如果佢突然之间有啲咩不法嘅谂法咧，咁就好大件事噶咯，所以反而咧，即系换咗把锁咧，其实是一个最应该做嘅方法， 系嘅， 系啊， 不过即系有阵时呢啲 interview 嘅嘢咧，偶尔都会遇到呢啲古怪嘅嘢啦，奇呢啦，有啲。考生又奇呢啦，调返转头有啲考官都系奇呢㗎喎。係呀，有阵时问啲呢不着边际嘅嘢呀，咁样或者问下即係你嘅叫做而家有冇拍緊拖呀嗰啲咁样呢。我都真係有啲朋友啦，即係见份工呢都问下佢嘅婚姻状况呀，以至问佢有冇拍緊拖呀。 係咪驚佢有啲公司唔鍾意请结咗婚嘅女士㗎嘛。 但唔得㗎喎，呢个系歧视条例嚟㗎。 係呀，咁但佢扮囉。 甚至乎你係即係懷孕呢個都係大家可以有嘅權利嚟噶嘛， 係 咯，有啲公司就會覺得哇咁。咁即係你就嚟又唔返工，但呢個係即係兩邊都要攞個平衡㗎嘛。 係不過即係你關於呢啲呢即係考官嘅嘢呢真係我估世界各地都會發生㗎，又唔係淨係喺香港。即係講緊嗰樣嘢，譬如你喺外國或者內地都會咁樣發生㗎。不過過去嗰兩年呢其實用咗好多視像嘅 interview 嘅。咁就變咗呢你頭先講嗰啲話攞咗條鎖匙嗰啲情況就唔會發生。因為好多時候都係用 Zoom 㗎。因為你知道香港好多公司唔係淨係香港市場㗎。可能佢打大中华市场，可能台湾地区咁有一个主管，跟住内地有另一个主管咁样，跟住新加坡有另一个主管，咁三大主管三司会审理咁样，咁你就真係要攞个电脑出嚟行住啊！大家好，点点成成咁样，我啲朋友都系咁样 interview。 阿欧，你咁样讲，即刻谂起咧。 当年上 Zoom 啊，咁有时咧要 interview 噶嘛，咁可能咧有个人上面着咗恤衫，但下面着条短裤，然后要佢企起身嗰下， 系啊，嗰啲就比较尴尬啲啦。好啦，听日再讲啦，听日继续晨光第一线。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 Full Show 快活人。